AKB カーニバ ー。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嗱，咁啊寻日嘅我录音嘅时间啦，就系总选举之后嘅另一日嚟嘅。咁啊一个我最唔想见到嘅结果出咗嚟啦，咁啊即系我几乎冚咗埋墙咁 样啦。结果系合理嘅，因为始终地缘嘅问题，咁再加上天时地利人和，咁依家个正正即系我哋个理性观察系佢合理嘅，人得。我知道你唔 开心， 投咗好多票，好难讲。 正常啦，呢啲 系啊，但系混咗七年，第一次咁样搏命嘅真系。 唔好咁单住，依家做紧嘢先。 唔系，第日呢个搏命机会仲有大把嘅吓。 希望啦，希望。依家嗱，依家大家冷静啲先。嗱，依家大家自我介绍先。今日有我 Henry 啊。 阿 奇啊，阿豆啊， 小野啊， 系 多谢你啊， 要作多谢你先啊。 系啊，我哋睇住大家有冇哭完丧之后讲唔到嘢系嘛？ 我 惊你哋跟住之后买阿根廷添啊，真系。 哎呀，买完你唔好提 波， 唔好讲波，我哋唔系波台。 啊！呢个日子啊， 我琴日已经见到人连中两元嘅啦。 算啦，唔好讲啦。 今次总选就第一次 一至一百啦， 系第一次有一至一百啦， 同埋世界级啦， 又有世界级啦， 去到世界级呢样嘢啦。 啊，跟住有两个外，有 三个，唔系 三个外国人，两个就组外国组合添，即系 BNK 有两个，跟住就影到台湾啦，马嘉玲。 唔系台湾马嘉玲。 系啦， 咁因为今年就系 AKB 总选第十年啦，咁啊，另外即第十届虽然玩玩烧新意思，咁啊，除咗由旧年八十跟住一百之外啦，咁亦都。第一次受外国人玩啦，咁而唔知佢出年会唔会再受外国人玩啦，呢、這个就唔清楚啦。咁因为如果今年嘅成绩好鬼，你知营运啲嘢噶啦，估计唔到噶嘛。 咁今年都见到成绩啦，你 BNK 咁有两个入咗嚟，仲要有一个几高位置，咁其实都系啊，即系证明有班海外份真系会等我自己为咗嗰个团嘅 member 去投票咯。可能出年再加埋印尼啊或者马来西亚咧，就会更加刺激咯。 印尼同泰国啊。 印尼今年冇参加嘛， 印度可能开得切咧， 唔系开印度开紧啊嘛，马来西亚就啱啱 开 成咗团啦嘛，已经 有团啦吓， 系啦，有团啫，未开工， 马来西亚唔系马尼拉， 马尼拉 sorry。 不过JKT 又唔知出年会唔会又系因为嗰、那个，因为总选个期系六月噶嘛，咁如果撞正斋界嘅话，应该都系玩唔到噶啦。 所以基本上JKT 佢自己有自己嗰个噶嘛， 系啊， 系自己有自己嗰、那个准选咁，应该其实都未必会有咁多饭去抌嚿钱去为咗 member 嘅。我因为可能泰国咧啱啱成团冇耐咧，第一咧可能 冇钱使系嘛， 系。大家泰國人其實都係有一班有錢人嘅，咁呢樣嘢都無可否認嘅。第二咧，的確係有一班飯，的確係好可能希望都吹到咧兩個 member 咧去上到呢個位置，咁所以就變咗今次呢兩個其實都 top 嘅喺泰國嚟講。 哇！伊豆田真係老懷安慰咯， 佢開心到好似佢自己入咗圈咁樣。 啱啱先過去啫，咁另外嗰班又係佢睇噶嘛，咁梗係啦。 啱啊！喂，喂，講開波開先，今日 我哋講下啲 member 啦。 好，開波。 第一個就係最爱嗰、那个， 哦、oh, 系， 等我哋，等我哋嚟啊，系啦，咁接啊，因为系你呢个其实额外嗰个排位嚟嘅，咁啊八十一到一百位， 系啦， 咁啊首尾门嘅，咁啊14488 就 488票， 我爱一丝泽， 加几樽香，系啦，即系四廿八乘四廿八喎。 嗯，哇，好个位置，14488， 个数字靓喎， 系个靓靓喎， 系啊， 的确靓喎。 咁啊，跟住再上啦 ，STU 嘅石田千上，呢、這个我哋好似曾经讲过话有机会入过 啦， 呢、 這 个 系啊系啊，上啱啱佢速报嗰阵时系44位嘅，44位有7409票嘅， 跟住98位上西陵，97位阿马小姐马嘉玲，96位系沙英啊，袁沙英，95位咁啊山田菜菜美，94小崎彩奈，93水野爱里。92山内穗葵，91山田野葵，90川濑沙英，89谷真理佳，88大森美优，87版本外铃菜，86加藤直下，85夏野由贵，84运上宏菜，83风韵亚纪，82本田仁美同81直木南一。 喺呢度個 member 啦，咁啊真係要講噶啦，因為石田天瑞我就唔係好識啦，有冇人識嘅呢？識呢個 member？ 唔係石田天瑞，唔係之前我曾經我哋喺節目度有提過呢個係，唔係呢個係 AKB 嘅石田天瑞啊，石田天瑞，石田天瑞 STU 啊，我只係 STU。咁其實佢都人，即係證明佢都有啲人氣嘅。咁你其實如果今次肯抌票投票嘅，其實嗰啲飯都應該係搏命。 唔係，因為其實我睇翻啲票數方面咧，因為你首尾門係14000幾票啊， 啊 但係舊年首尾門八十位係15000幾票、啊，而另外舊年係100位嗰啲其實係1023票個組啊， 嗯、 你而家如果照翻去舊年係八十位嗰八十位首尾門係成18000票喎、 嗯， 即係個門檻又高咗咯喎。 啱啊啱啊， 即係出年嘅話，出年就要兩皮。 係啊係啊，我哋琴日睇一路睇直播都有討論過，跟住後跟住發覺啲票數係增加咗。 係 啦，咁啊，阿上西寧啦，咁啊，阿上西偉個妹妹啦，都真係叫做有一個， 即係有交代咯。即係雖然個位置其實都叫做可以啦，我覺得就又冇 來啦，出年會靚噶啦。 而且老實講，新人都去到呢個位置唔錯噶啦，真係啊。 起碼佢好過新人再加先，同埋新人頭先。 冇錯啦， 我山田秀秀咁，始終依家佢營運都未力推，依家佢反而推阿上西寧係推得犀利嘅，睇得到嘅成件事。 唔係因為阿上西寧都唔少嗰個成績工作噶嘛。 係、啊，第一啦，第二佢身材又好噶嘛，而且佢得到家姐嘅優良血統啊嘛，的確。 上西家嘅優良血統啊， 啱 正啊，正個家姐啊。 咁啊，跟住就阿馬嘉玲啦，馬小姐啦，咁啊入咗團啦，有冇三年啊？ 有啦，差唔多 啦，差唔多兩年幾 啊？ 我記得係兩年前嘅 request 阿華入嘅。 係啦，咁2015年年尾阿華初見面，咁係啦，三年啦，咁啊，終於都叫做可以有個交代啦，咁可以同屋企人有個咁啊。 佢好努力㗎，其實。 咁啊， 好早起身，然後就開始工作，做咗 每晚都做3+更 嘅啦。係啊，佢希望即係老實講，我都真係對佢希望佢能夠可以更加高嘅位置啦。佢、其實真係我欣賞佢咧嗰種工作態度啊，我都其實好佩服嘅。啊，好早起身又好忙又學日文、啊、但係而家佢日文越講越好嚇。啊 系啦，个节目啊，超会俾咗唔少机会佢噶嘛，咁梗系要俾啲心机啦。 另外，其实嗰开 show room 都开得密嘅， 系啊，所以 系每日都要开嘅。佢 试过断过嘅， 我知断咗一日，但系因为嗰日佢病啊嘛。 唔系啊，佢嗰日系瞓着咗啊， 瞓过笼啊嘛，瞓过笼啊嘛。 系啊，咁啊，跟住后屘喺 Twitter 度道歉嘅。咁啊，另外96，哇，终于都见到啦，阿绿叶沙鹰啦，唉，呢个 HKT 一个非常，我一个非常之中意嘅 member， 恭喜啦。 叫做真係叫做交到成績出嚟啦，不過就若果係跟翻往年，其實都真係叫做掹掹緊噶啦。咁啊，希望出年咧可以入到圈，真係叫入到圈內啦，正正式式。 係，希望就 跟住啦。95位山田菜菜尾，天八一個都非常之出色嘅 member 嚟嘅，咁啊都可惜啊，人氣糟糠啊。 係啦。喂，人哋掂噶演技，而家開始拍套恐怖片，佢都即係演技 OK 噶，有得上位噶。 恐怖片九師阿立都拍得噶啦，講呢一句之後， 大佬都唔係 咁講，大佬有演技噶。 唔係啊，睇佢主要我都係睇佢啲演技嘅啫，我覺得只係 佢演技都好啦， 演技都好啦。講下歌， 小奇彩來咁啊。 都系 呢个系曾经圈内 member 嚟嘅，呢几年就俾人飞咗出嚟。 一两年都冇，都系圈外嘅。 都系九啊几，都系。 系啊， 佢似 78，佢 连咗三年94，哇，几好嘢喎！三年94，佢系 呢个连续三年 94啫。 咁啊，唔好咁讲，起码佢而家嚟讲，喂，门槛高咗，咁佢都入到去 啊。仲94啊嘛？ 之前有个连，嗰时连续，你嗰时你唔识嘅，又连续三年26添啦。 哦，嗰个下载啦，下载啦， 下载算啦，下载啦，讲下 讲。咁热水嘢爱嚟，再上山内水葵，山内水葵16期生。天風 嘅聲卡，其實呢個潛力股嚟嘅，應該出年應該有機會再上天。 出年會唔會爆水啦？出年會唔會？ 未知，但有機會上。 因為聽聞佢個握手會對應都唔錯 嘅，握手會的確唔錯，同埋銷情都唔錯。啲飯係有一定程度嘅吸引，即係佢有啲一定嘅吸引力吸引啲飯、嗯，所以我估佢之後都應該營運力推過嚟喺十六期新裏。 好，咁跟住九十一位山田野佢話呢個就真係有少少，這個真係少少意外嘅，咁但係佢但如果你跟翻最近喺普挑沙睇個表現嚟講，佢又真係佢彈咗出嚟，又真係唔出奇嘅。 啱啊， 因為佢睇普，因為其實我同阿 Tim 就我同 Henry 尋日就喺中選完咗之後，咁啊睇普挑沙嗰啲嗰個節目啦。咁嗱，佢個評佢跳舞同埋唱歌其實就真係唔算話係 得分好嘅， 得分好嘅。但係佢好識控制氣氛，咁啊令都係你個評審。 唔係同埋敢跳， 係啊。 最重要，因為佢有一 part 咧叫 B dance。 你幻想到咩事啊？ 唔系 B dance 嗰 part 其实就系唔系谂住唔系叫山田野嗰跳嘅，系叫长谷川绫奈跳嘅。咁但系长谷川绫奈跳唔喐，咁啊跟住就变咗山田野嗰佢就顶上。跟住但系问题睇得出嗰啲嗰个魔鬼评审都非常之中意佢呢种玩法。 佢都好薄喎，佢哋嗰边嗰个评审标准不嬲都唔系好综艺咯。 唔系跟住 都唔系嘅，佢系睇中佢唔系综艺嘅卡，系佢睇中佢个 gang 即系好元气嗰十足。 个强劲嘅表演力啊， 系表演欲啊， 系啊， 系啊。 因为上两季有啲冲出嚟就俾评审觉得佢冲出嚟。叫求我发达， 我 知呢次博得到、啊。 我哋唔紧要啊，呢度实会讲，实会讲粗口嘅，即系冲出嚟柒啊嘛。 系啊，唔系因为唔系山田野佢嗰个咧，其实佢识得拣歌，同埋佢掌握得 time 掌握得好，呢个系讲真嘅。 难听讲句啊，早期咧佢成日出嚟柒咧，柒得多咧，佢都识得即系咧叫做咧。終於都知道咧邊啲位置可以用，邊啲位置不可以出。 即係掌握到幾時衝出嚟啊？ 係啦，係啦，以前就係唔係都衝出嚟。 咁你要經過柒嘅時間，佢先會成長噶嘛。 柒到對頭變成形噶嘛，知唔知啊？ 係啊， 咁啊，唔係咁佢真係唔錯嘅。咁起碼蒲雕沙嗰集之後，我對佢嘅印象係改觀咗唔少嘅。 唔係佢其實 唔係因為你都知道之前我對佢嘅印象唔係幾好噶啦、 啊。大家都唔係好好。 唔係，但係其實老實講我。自己比較睇佢多啲，佢其實咧都有陣時都即係隊內都好受歡迎。咁講少少啦，有一次咧，阿加蘭美蘭咧咪跳舞嘅，跳甩咗個外套啊！嗰陣時候咧，哇！嗰陣時候就嗰集咧就跟住，即係佢喺公演嗰時候跳甩咗個外套，阿山田野佢就話：咦！即刻咧機智到就係話咧，將佢自己嘅外套都除埋一齊跳，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佢佢好急事咯，即系吓咁。我自己觉得其实佢对内都好受欢迎嘅。其实老实讲， 即系佢系开心果嘅， 开心果嚟嘅， 反应又快。 只不过就系话咧，以前就系唔系都大声，就做好多柒嘅。咁啊，但系而家嚟讲咧，开始慢慢咧，都 即系识收放咯。 系啦，咁就 啊，我知边个啊？握手会嗰度老练咁大声， 啱系嗰个。 由呢度啊，由东亚到西都听到 嗰个啊嘛。 啊，仲有啊，最抵死啊！一次握手啊！杨棠叫紧人咧加油啊！点不知啊山田走咗出嚟喺度踩祸咗啊！杨棠啊，嗰下嘢先抵死啊！ 好啦，继续， 唔好再讲佢。 咁啊，跟住九十位咁啊，川濑沙英咁啊 ，NMB 一个非常之出色嘅 member 啦。 系啊，呢个都其实都系识化妆同埋识 set 头嘅，即系佢好似佢类似吉川嗰个 style 嘅。 佢 model 咯，可以话 model。因 为 你睇普挑沙嗰啲自我介绍嘅时候，其实佢系行 catwalk 噶。系啊，咁啊，佢其实跳舞都好叻噶，咁啊， 如 果我冇记错咧，当年曾经 NMB 有首歌咧，主要系得九个选美嘅啫，即系全部跳得之人嚟嘅，佢变一个。 唔系佢系 center， 佢有一首歌系 center， 系咯， 因为检打咧，因为我记得佢嗰只歌咧就因为要教啲 man， 因为由嗰个 MV 系拍。佢係做一個時裝設計師，咁就就見到啲 member 咧著得好容易喐，即係好土啊，叫做好土啊。咁跟住後嚟就經過佢個嘅指導，咁就令到啲 member 就由土就變時尚，咁咯。個 MV 其實好簡單，但個 idea 就好簡單，但係佢又好出色咁表現到佢係一個比較有時代觸覺嘅女仔咯。 佢嗰件就總選海報嗰件衫咧，阿 Mi 容都有一件，咁啊，另外咁啊，跟住再上咁啊，八十九位白人頭古真理佳，意料都係個排位比我想象中低嘅，咁但係都總選 冇辦法啊，因為白人頭，我估呢家真係開始唔得噶啦，我估出年應該有機會都跌出圈外噶啦。 咁啲飯碟好似都唔睇。 其實佢同阿大森美優都係一樣，個情況都依家都係。 係啊。 其實佢如果佢舊年嚟講，即係舊年佢六啊六啦，咁就已經係比前年就跌咗1500多票啦。咁、其實今年其實再跌多啲咧，咁其實都應該都、我哋話齋流失飯咧，其實佢出年都應該差唔多。 唔係佢個，因為阿八人口啲飯咧，其實係有部分係阿凌麗留落嚟嘅，因為阿凌、因為凌麗好錫佢噶嘛，咁變咗有啲外國及烏嘅，咁但係。某啲犯嘅打壓啦，咁啊都加上俾人某隊長嘅欺壓啦，咁啊係咁噶啦，唉咁啊， 算啦，始終都係苦個命噶啦，佢屬於 苦命噶啦。 不過你但 SKE 如果冇咗佢咧，佢就成個綜藝又爭好遠喎。係 啊， 咁你即係其實喺 SKE 嚟講，佢又即係喺個角色度啊，尤其是啲犯可能都係有愛有恨嗰只。 唔係今日谷本身都唔係。本身都唔係親生女， 啊，唔係依家都係叫親生女噶啦，因為佢已經移植嗰個 SKE 啊嘛，佢唔係兼任啊嘛， 佢唔係親生女嘅意思，佢唔係親生係養女嚟啫嘛，只不過而家係， 唔係算啦，有啲嘢咪你當親生又好，養女又好啦， 好啦， 好想 咁啊，拜大心未休，咁啱啱都諗過少少啦，咁啊係又係排名係咁跌嘅咩嘛喎， 嗯， 唔係不過我係咪因為佢嗰、那個，我覺得係似係佢嗰個個定位佢冇變過、因為一路以嚟其實佢個變化都唔係話大，但係感覺上咁多年都仲係咁個樣咯。 嗯，係。 所以硬係覺得爭緊少少咯，而家就 佢的確係 比舊年升咗905票嘅，係啦， 票數多咗， 但係排位跌咗咯，因為你 冇辦法唔夠， 因為而家嘅門檻越嚟越高，而家所以我諗出年若果佢冇乜突破嘅話，應該都係圈外多噶啦。希望咁啊，佢今年就就二十歲噶啦，咁睇下會唔會到20歲之後會有啲新嘅突破啦。 希望 咁啊，87位版本愛靈賽啊，呢、這個終於都呢個咁多年終於都可以有名叫出嚟啦。呢、這個咁啊，HKT 三期增嘅，咁啊一個我非常之中意嘅 member。佢個歌唱力喺 HKT 之中都係一個非常之強力嘅 member 嚟嘅。咁啊，另外跳舞咁啊，除咗唱歌之外，跳舞、綜藝同埋喺各方面都非常之有才華。佢個自我介紹嘅時候咧，係永遠都係用 rap 嘅。系啊，所以好好玩。咁啊，另外佢亦都有自己有拍片有成啦，系一个非常出色嘅 member 嚟嘅。咁可惜一件事就系颜值偏低。 咁冇人發過有啲嘢， 呢個係爭緊啲㗎啦。 唔係，即係佢始終如果佢爬眼，如果整一整咧，我相信佢會好啲嘅。 隻眼都係啊， 隻眼都係。喂，咁隻眼好難搞㗎嘛，大哥。 唔係，係因為中意留意得多，所以先玩到啲出嚟㗎啫嘛。 係啊， 係先。如果唔係嗰 有愛啊哈利，知唔知啊？ 如果唔係嗰啲，我望落去，我覺得佢係咁多咪算啦，咪搞咪走。 唔係佢都仲係即係仲可以 keep 住可愛呢個 style 可以走落去嘅。 不過就希望佢可以保持住呢個咁嘅 毒性 啦。咁因為我睇得出，其實以佢，因為其實早排係咪西川貴教有個音樂節目嘅？佢同嗱佢只係請咁咪嗰陣時有 AKB 同埋有 HKT 個 member 都有上去做表演嘅。咁佢個歌唱力係真係喺有來自啦，不過來自美久風韻亞紀仲有就係阿品木愛靈賽。咁 AKB 方面咧就係阿小田啦，有阿小栗有意啦，同埋向真地美音嘅愛靈堂個歌台真係幾驚死咗嘅，即係若果你同阿來自美久比，來自美久都比唔上佢。 咁當然啦，大哥，來自美久都唔係 sell 唱得嗰嘅。 系，不過都唔係話會斬我只嘅咁。 我知唔係好差，你唔係講緊個個啊嘛。 咁好啦，咁啊繼續啦，再上。咁啊，86位加藤直下， 哇跌好多 啊，跌得仲多過川濑沙英。 系啊， 呢個係武王嚟嘅喎，呢個對我嚟講 8700多票喎，冇咗， 50% 喎，以上添喎，應該。 係啊，巴閉真係跌到咁陰功真係。 NMB 啲犯啲投票其實你真係估唔到嘅， 好難估，好難估。你啲票，佢啲票數好難捉我嘅 NMB 之中。上年又28， 我 速報28，上年係33，係咯。 好啦， 但前年84喎。 好啦，跟住下嘢又貴。 司馬蒙， 司馬蒙真係守得雲開啊！ 劇場女神啊， 守得雲開啊！ 唔係啊，你今年係1至100啊嘛，咁你要1至100其實。個門檻其實實質上即係 OK 嘅， 但係佢自己都升咗，佢自己多咗3000多票， 係多咗3000多票係 OK 嘅成績。 咁啊，可以咁講啦，因為呢個係HKT 記得我個 member 嚟嘅，咁雖然就話對應就唔係話特別話好，咁但係都一個叫做 接受自己是一個苦命角色的 member 咯，可以咁講。係、嗯、啊，咁但係佢都係好俾心機嘅。咁、嗯、不過、 okay 你冇睇佢個樣喎，大學生嚟嘅喎，台女嚟㗎，都係一個、 嗯啊、即係讀書嘅人咯、 啊。讀書㗎，係啊。咁啊，但係 咁啊， 但 係咁始終咁又一路讀書，一路工作係辛苦啲㗎啦。 咁啊，不過主要都係屬於劇場觀眾比較多啦。咁、嗯、啊，再上咁啊，八十四位，咁啊十。今届总选啊，首次见到嘅 HKT 四期生啊，咁、嗯、啊混上混赛嚟自北海道嘅，咁、嗯、啊一个 poker face 真系用第一系唔系 poker face 嚟用佢嘅，咁啊唔错嘅呢个 member 讲紧嗰句，不过我要嘥多啲时间咁样继续摸一摸先。 O、okay. K， 但系 O 但系 O K 嘅，我建议大家 其实拉埋讲啦，混上混赛同阿风韵雅纪咧，因为佢嘅票数咧，其实争一票， 争一票， 系啊系啊 系 啊， 一系、 啊。 啊 一个系 1757 同五百，系啊，5756500， 真系唔抵啦呢啲票， 揸票啊呢个真。 亚旗嘅票数系多咗嘅、嗯，因为佢旧年系79位嘅，咁啊啱啱好高啊悭下一位，咁、嗯、啊就佢一个阿丰韵亚旗咧，其实佢嗰、那个履历咧都非常之精彩嘅，佢本身系之前佢入 HCD 之前咧，曾经系去过另外一间公司度嗰、那个叫做参加嗰、那个试镜嗰啲活动嘅，咁系做拍戏嗰啲嘅，咁系去到最后一弯嘅，不过都系最后一弯就衰咗，咁啊，所以就系佢嗰个无论喺歌唱演技方面，其实都系非常之啲 即系有经验嘅， 系啊， 明白。 不过佢嗰、那个佢旧年嗰、那个总选公约咧，又真系非常之艰辛，但系佢都竟然完成到。旧、年呢个总选公约咧，就系、是去全国47道府县入边咧，揾个有亚字嘅地方，咁啊去旅行，咁系去匀晒，佢、真系去匀晒，系即系一年之内去匀晒，真系讲真系唔系讲得少嘅呢个。 O K， 咁啊，另外八十二位本田仁美。又系天白一个我非常之中意嘅 member 嚟嘅，跳舞方面可以系天白之中顶尖嗰几个嚟嘅呢个系，咁咪加上又可爱啦， 个样可爱得嚟又即系佢又反差萌咯， 系啊， 即系佢即系阿奇话斋佢个样可爱得嚟，但系跳舞 dancer 喺我唔只觉得天白应该系喺呢个 group 又系所属于。 应该前十位啦，可以话前十位。 我估前十， 前十都唔过分 。 系啊，咁啊，跟住八十一位植物男样，话你植物男样呢个我真系觉得有啲可惜喎。佢旧年系54位嘅，今年系81位，跌得都几劲下。我虽然有个 center 做，咁啊都叫执翻身材。不过佢今年都系 last 一年，以我所知系今年。系啊，咁 冇办法噶啦，有啲嘢佢觉得应该都要养胃嘅，就要养噶啦。 唔系，因为始终总选呢啲嘢对佢压力比较大，所以 咁正常嘅，个每年都系对最咩话最大压力嘅嘢嘅嘢嚟噶啦。 都系疼到胃痛咁滞，佢每年都系。 系算啦呢啲。 咁啊，今年就真系叫做总选其实叫翻个 center 做啦，咁都叫起码做一个唔错嘅成绩啦。咁啊，希望捞都可以。做好本分啦，因为其实见阿捞咧，我系最唔需要用脑嘅 member 嚟噶，因为同一见到佢就好自然咁啊，吹到水倾到偈噶啦，系啊。 咁喂，今次讲到咁多先啦，下一次再讲第二个。 咁啊，跟住就直接上由八十位开始噶啦。 好啦，吓。 好。 好，我哋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咁近呢几年啦，应该系近呢四年以嚟啦。咁啊，我系留意到一个现象嘅。咁啊，总选举系八十位嘅 member 咧，同就一位系同一个。同一个 good 嘅人嚟嘅，咁啊今年见到八十位嗰个系 SKE， 我都想谂濑嘢啦，会唔会又系 SKE 咧？咁啊都，唉，咁啊唔讲唔讲啦， 你谂咪迟喎，你谂咪迟喎， 唔讲啦唔讲啦唔讲啦，嗱咁啊八十位，咁啊青木司职七十九成为李子，七十八冈田美雄，七十七长谷川绫奈，七十六日高优月。七十五九保铃音，七十四龙野由美子，七十三秋吉优花，七十二 music 啊 music 你唔好读嗰个名啦，好长嗰、那个。 即系跟住七十一本川碧惠，七十山口真帆，六十九小红伦实，六十八高田结希，六十七仓高仓萌香，六十六松冈花同松冈 Hanna， 咁跟住六十五后头萌少，有啲咩咩妈想讲呢度？ 长谷川绫奈啦，啊。比较是我都开心啊，因为他我觉得这个偶像其实他真的叫做很努力同埋很有耐性啊，杀到他这个位置已经不错，板球妹啊，咁他真的即系稳得稳扎嘅，他都话到明，咁我都很期待他可能下年都会很好嘅，咁就我都同佢握个手影个合照嘅吓，啊，个人都几 nice 吓，啊。是有阵时会比较癫啲啫。 NGT 入面参加 Producer Project 的两个 member 之一，咁啊系攞 D 嘅。咁啊，仲有冇？ 冈田美雄呢，這个喺SKE 研究生嚟讲，真系可能算系 OK 嘅呢，這个我觉得。 但系点解公司要咁样古怪嘅？点解？ 唔系咁冇办法噶，大哥，你佢 SKE 好似得罪摄影师咁，冇过其实唔系有你几多拍得靓噶，讲真。 佢好过早两年 HKT 嗰啲面青噶啦，已经 系啊 OK 嘅，算。 好啦，我都想讲埋啦。你之前又话阿红仔入唔入啊？小红两十，依位剧场女神咧，终于都可以咧打入八十名以内啦，啊，即系佢而家个位置仲好啲添，系六十八。唔系六十七，对唔住啊， 唔系小红六啊九， 系六，对唔住睇错咗六啊九。剧场女神嚟嘅吓，佢，其实系即系由一开波咧，人哋话佢唔识跳舞，唔识唱歌，好多嘢都唔掂，但系佢真系咧凭住佢努力，咁啊一路一路走，我都冇谂过可以咁快可以升到咁样。 佢都估得自己个位置都几准，佢大家可以见到佢老母同佢一齐煮饭。 系啊，佢咪俾人上次玩咯。 七十嘅， 啊，佢我觉得佢其实一路都好努力噶，即系剧场女神，无论系即系主要嘅N 三公演啊，同埋呢个研究生公演啊，场场都到嘅，除非佢系有接触啫。咁佢系一个高中生，啱啱升上咗。 啲公演接触呢啲系公司安排嘅啫，唔关事。 唔系啊，有啲唔 系啦。 吓，咁但系 佢擦经验擦得好犀利。 唔系，但系研究生佢点会立到啊？佢 NV 嘅成员嚟噶。 啊，唔系佢去研究生嗰度，佢帮手啊嘛。所以佢差唔多喺剧场嚟讲，佢最 近是你个意思即系话研究生公演唔够人嘅时候，佢过帮手啊？ 系啦，冇错。 咁呢啲系公司安排啫，唔关事嘅。 咁你都会问下，即系边个会员肯去，即系正式嗰啲， 即系肯去借。 系啦，咁佢系即系 肯去借，又记得到嗰啲位。 系啦， 你估有几多个阿川生彩希咩？未必噶。 咁佢叫做即系佢系好勤力嘅一个成员嚟嘅。 唔系，不过我对小红轮实个最大嘅印象就系，是。先是不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 三年前， 三年前已经是耕田妹来的嘛，现在即是叫了一个熟女来的，现在真 的是啊，都靓啊，是啊， 靓梗系靓啦。 跟住仲有冇其他？ 龙野由美子，龙野由美子，SCU Center， 今都系讲翻最新消息啦。啱啱佢话第二只 single 嘅，今次 Center 都系龙野由美子。 应该暂时都会系佢噶啦。 我估都暂时都系应该系佢噶啦，应该如无意外都系营运继续佢动佢做摆佢做 Center 噶啦，因为佢颜值都高嘅，而且你睇啲握手会啊，或者合照会啊， 比较正路啲嘅 Center 咯， 唔系即系叫做。叫做受欢迎咯，即系佢哋见佢握手会啊，或者去合照会，其实都多人嘅。 咁啊，跟住 啊，重讲花啦，不如 Hanna 赞啦 ，Hanna 就估唔到佢今次 升咁高， 有咁嘅位置， 都升咗， 升好高噶啦， 七千 啦， 应该 就升咗五千八百票啦， 五千八百，咁啊，旧年系八十，啱啱好入 万五票， 谂住今年 即系谂住今年冇噶啦，因为速报冇嘛， 系啊， 谂住冇噶啦，咁话又真系冇乜话特别咩活动咁样咧，咁啊就系真系，咁啊佢而家真系靠握手会啊，靠剧场，靠呢啲上咁样样，咁佢真系攞到呢个成绩都算安慰噶啦，对佢嚟讲， 老怀安慰啦，飞机叔 系啊，飞机叔最开心啦， 啱啊。 大叫啦！即刻见到佢攞奖，即刻哈哈震啦， 啱啊， 开心啊！ 叫阿资源手下留情，唔好问啲咁刁钻嘅问题啦。 唔系哈马，其实真系有一定程度上系有一啲个尴尬嘅，因为佢本身一开始其实入嚟嘅时候就 DV 又跟住好短时间之内就选拔同埋 center 啦，咁好多人都认为会唔会系因为飞机叔嘅关系啦。咁、 啊、 但系其实你睇佢握手同埋跳舞嗰方面。个表现其实都真系唔错嘅，咁起码佢一件事佢就肯搏肯胜先啦，同埋佢嗰个虽然对 应都好， 对应 好，同埋你睇得出个同啲饭嘅互动，你睇得出系 O K 嘅成事。 阿子源其实都好赞赏啊，从阿哈娜赞嘅，因为佢话佢个其实虽然就有啲嘢佢唔系咁易听到得到，但佢尽力去做咯。所以呢一点佢系几受啲工作人员嘅喜爱嘅，呢、這个就系真嘅。 啱、 咁啊，另外再讲下啦， 高仓文香 啊，咁 冬菇头啦， 吓咁就冬菇头跌咗7441票。咁啊， 山口真帆都跌咗唔少啊。 山口真帆都跌唔少啊，5187票。咁啊，其实我自己咁睇啦，即系有起有跌嘅，即系希望佢 配票问题啫，我觉得 NGT 其实佢都唔系话失准得太紧要，即系只不过就系话有起有跌，咁啊，即系唔紧要啦，下年再嚟过啦。 呢啲其实我都觉得系相对繁琐做出嚟嘅，即系因为有时咧，其实你睇一套咧，啲配票嘅嗰啲叫做技术咧，都系可能某程度上同啲饭去沟通，然后吓、你啲今年有一扎咩码唔选，咁会唔会将啲票掉落去我咩百度啊之类？其实阿琪嗰次 HKT 都睇过唔少啊，呢啲咁情况。 系啊，咁啊，另外再讲下啦，咁啊。 阿威 同埋阿秋吉优花啦，秋吉优花就第二次圈内啦，咁啊旧年圈外嘅，咁啊都因为旧年都掹紧嘅，咁啊都叫做一个唔知会唔会系因为可能系有啲同嗰啲叫同城票啦，因为佢个公司接嗰阵时咬断脚嘅，咁唔知会唔会有关系啦，咁但系佢一路以嚟都系一个好搏命嘅 man 吧，同埋佢嗰个即系佢间唔止咧喺嗰啲 show long 啊，嗰啲飘嗰啲讲普通话嘅，咁啊有学普通话，咁系一个 啱啊。系佢嗰日讲感言嗰时候都有用 show 下佢啲国语，因为佢学紧嚟个。 系啊，唔系因为佢系跟个阿 boss 讲咧，因为秋吉优花同埋田中彩春美咧系同一间学校读书噶，佢、直头系阿 boss 直头系一个学霸嚟嘅呢个系，系啊，咁所以系一个都是一个那个叫做才貌相传，唔算貌啦，咁但系都是一个非常之 即系好 学嘅 member 啦， 系啦，好学嘅 member 咯，我觉得。 咁啊，另外阿 RV 啦，RV 又是一个大上大落嘅 member 嚟嘅，呢、這个真系但系今年嘅排名得过旧年。咁啊，其实喺新蛋仔都讲咗啦，今年系 last 中选噶啦，对佢嚟讲都系因为个佢中选排名实。大上大落的关系都对他来讲都是一个 很大的折磨， 好几大几大的折磨，都可以咁讲。 其实都是一个折磨嚟嘅，有啲而家佢都咁做咗咁多年啦，佢都应该系时候都退落嚟嘅啦，有啲。 系啊，咁啊，但系 要俾啲新嘅member上。 系啦，咁啊，一路都对跳舞好有自信嘅佢嘅，咁啊，但系就喺普丢沙嗰边啊，都估唔到系俾人话完全系唔完全见得人嗰只嘅。 咁冇辦法㗎，因為佢始終個 style 佢個 style 啊，即係日方嘅 style 同韓方嘅 style 係唔同嘅。咁你睇到佢哋個 style 韓國嗰邊係走一整體嘅表現嘅，即係佢要拍子啱，要個到位要啱，同埋你個 pose 要啱，要一致嘅全部都。 即係我都曾經講過啦，咁韓國玩的是技術，日本玩的是感覺，你如果你感覺打技術的是有，如果以技術的牌面來看的話，那的確是比較緊張的， 差很遠， 差很遠，是的。那再說一下 Center， 後藤文少，其實就是AKB， 那這個是一个先系咪 D 2啊？佢系咪 D 2定系？ 唔系 D 1 D 1 n e 系 D 1 n e 系跟啊，一系系啊， 跟阿 优子之名嘅 系啦。我终于收成啦， 收成可以话收成期啦，咁啊一个 开始收成期 啦，一个非常出色嘅 member 嚟嘅，咁啊近排喺普雕沙方面亦都得到评审嘅赏识嘅，不过可惜又因为个声线出现问题，咁啊无奈地落 F， 咁但系佢个情况我相信可以继续升上去嘅，因为近几年嘅握手会啊或者系嗰啲总演对应都非常之好出色嘅， 出色。 我如果佢可以继续升嘅话，我相信可以排到个高位嘅。 升咗十一费喎，如果同旧年比， 系啊， 同埋票数都多咗五千几票， 五千几票。 咁啊，睇下出年可以升到几多啦。咁我都睇好佢嘅。咁啊，再上呢、這个系Coming Girl 啊，系咪啊？ 而家 Upcoming Girl， 系 Coming Girl 系 啦。Future 依家讲 Future。 咁啊 ，Future 咁啊，首尾门嘅系六十四位 NGT 嘅中村部家，跟住就系田中蔡春美、太田奈穗、区田京家。小田乜嘢呢个 叫 小田桂里奈，跟住就系连田菜叶，跟住五十八位江部伦，五十七涉谷丰少，跟住五十六位一色岭奈，五十五松冈菜泽，五十四奈木治，五十三太野菜香，五十二于山津香，五十一竹内彩基，五十小田彩家，四十九仓野美成美。呢个入边有冇边啲咩马上讲？ 我梗系讲下中村部家啦。咁中村部家研究生，其实佢都唔系研究生噶啦，佢已经即系去。 依家好易去知。 系啦，咁我即系老实讲，所谓研究生，佢都系其实应该系旧年生啦，学你话斋。咁佢都系冇，即系要坐多一年。咁但系即系佢其实一路都进步紧嘅。佢个综艺啊，同埋佢个对应啊，咁一路都做得唔错嘅吓。咁我觉得即系去到呢个位置，我都觉得有啲惊喜嘅，即系我都冇谂过可以升到咁高。 我觉得佢因为可能有节目嘅帮助，因为始终咧佢喺节目度咧，即系扮演到一啲叫天然呆啊，或者有啲即系叫做咩惊慌无措嗰啲成咧表现，嗰个表现咧系得人好得人中意嘅。 啊，好似佢又多一个节目，好似系又话。唔知啦， 唔系到时先再，我哋收到消息再喺个讨论区度讲。 好啊好啊，嗱咁另外我讲啊太野菜香啦，呢个又系我最中意嘅一个成员啦。兵库唯一 NGT 嘅兵库员一期生嚟讲系关西嘅兵库员嘅成员。咁我觉得佢大天发大肺嘅，不过佢有样嘢好，周围肯去识朋友吓，同佢开心过嚟嘅吓。咁佢亦都咧就系话咧。是马嘉玲的啲老友机嚟嘅吓，咁我见到佢去到呢个位置，我其实都好开心嘅，因为佢我都估佢有一日会去到依度嘅，咁佢其实都好努力嘅。嗱，点解咁讲咧？三个人咧系喺剧场里边，我留意到咧，第一就系小龙伦实啦吓，小龙伦实系剧场嘅女神啦。第二个最努力咧就系呢个太野菜香啊，咁佢就系话咧真系搏命到就系话咧营运亦都咧系。即係知道佢都好勤力啊，咁佢亦都俾好多嘅 job 俾佢，咁佢亦都咧好好地把握嘅，咁所以去到呢個位置咧，其實係佢努力嘅成果嚟嘅。佢即係平時佢咪睇佢成日大啲大費啊，又成日搞笑啊，又揾阿高初文開去同埋阿大檸檬喺一齊喺度搞搞震啊，搞笑啊咁樣玩啊，咁其實佢都好努力嘅，咁所以我自己個評價就佢應該係會繼續上嘅，佢而家嚟講佢將來因為佢都。可能同佢背景有关，因为佢其实佢 系兵库县人， 兵库县人，但系问 题离乡别井 啊。唔系，佢其实老实讲，我睇得出就系话咧，佢其实系好穷嘅。佢早期话明咧，佢啱啱搬入嚟咧，佢交租咧，佢直头话咧，为咗悭电费咧，开个雪柜咧，好快要熄，好多嘢咧都会悭住。佢唔会买餸噶，净系咧就买嚟到食饭嘅。咁但係呢佢都好努力，咁而家嚟讲个环境慢慢改善。咁 啲薪金问题应该你真係问金村㗎嘛。 而家唔下，而家唔同啦，而家 唔同， 而家唔同啦。早期就真系好穷嘅佢。 咁你佢唔系 NBA 啊嘛 ？NBA 你知 NBA 仲低啦，人哥 唔系咯。 我唔系，因为 overall 嚟讲咧，以我所知咧，应该 NBA 人工咧系应该咁多 group 入边最低嗰个。 系啦， 应该讲噶啦。 系啊 ，NBA 魔术都好紧要。 都咁讲， 咩吉盘不嬲都血汗工厂嚟噶嘛？不嬲系啲黑心企业嚟噶嘛？吉盘不嬲都系。 而家讲翻去， 咪讲翻啲嘢先。 咁佢其實老實講，我只不過就係話咧，佢其實個背景其實係好窮嘅個人， 即係佢自己喺一個好窮嘅家庭，咁佢就離鄉別井。咁但係佢咧憑住佢嘅努力，亦都好樂觀，佢唔會話怨天尤人。咁佢亦都即係周圍咧去結識朋友，咁佢做咗好多嘢，咁佢即係去到呢個位置，我覺得唔錯咯。 仲有邊個？我今年投咗內幕字啊，因為嗰啲反好努力咁樣係咁叩門問有冇人可以。投內幕字一票推入圈內，因為我見佢五年 內幕字都係今年last一年啊嘛，內幕字 係啊，跟住我見哇，佢五年都選唔到啊，我唔想又搞多次，好似舊年見到阿島田誠香最後一年都入唔到嗰種唔開心咁樣啊，唉，俾一票佢啦，跟住我最初以為佢都入唔到噶，我冇諗過佢可以加咁多票， 唔係咁 個門檻高咗咁多，我叫咗萬幾咁樣，我已經 唔係咁，始終係有啲係啲飯係。是咩嘅都係落搏命， 唔係搏命嘅，有啲即係落幕之前啊。O K 嚟講啲嗰啲飯都係好搏命嗰啲嘢嘅，你睇得出咧。香港其實都唔少飯嘅。 我喺嗰次，因為我其實我係近排喺香港面都收到好多唔少關於話請各位支持落幕字嘅消息嘅。 我都收到唔少啦。 喂，另外一個我想講啊，另外一個我哋想講有三個人咧，啱啱呢度三個人咧都好中意嘅。小田彩佳啊，我哋三個都中意嘅。这个真的很过瘾的这个。 我觉得呢就是HKT 的实习生来的。其实他如果真的论出镜的话，其实他在早在HKT 有个节目曾经出过的啦。那时候都已经是。 这个牛榜天的 时候。是牛榜天。那时候都表现出一些一种比几天然外嘅熟悉 嘅感觉，唔系嗰阵时佢我感觉系比较优雅啲，可能我可能你睇嗰阵时同我睇嗰阵时个感觉唔同，因为我觉得咧嗰阵时咧，一系简单觉得佢优雅，一系佢系查到嘅， 系啊，唔系因为佢其实我比较感觉咧，佢天然外系因为佢其实咧佢入嚟佢，因为其实佢系见系因为佢嘅节目关系，佢要见member噶嘛，咁其实佢入嚟嗰阵时候咧。佢合咗嚟之后，佢突然之间，我可唔可以翻出去？我再入过嚟，跟住咩事咧？因为其实佢就系话谂住咧戴眼镜入嚟，跟住咧喺咩面前除眼镜，俾人一种另外嘅感觉啊嘛。但系佢唔记得咗呢个动作啊嘛。 哎呀， 哎呀， 所以佢就话可唔可以再嚟过？咁啊，当然啦，喺节目效果仲加系好，俾你再嚟过一次啦。咁事实上亦都系一嗰阵，所以我嗰阵时候我觉得呢个member系有少少天然嘅感觉嘅。咁但系因为由于佢嗰个参加嘅部会咧就系查到嚟嘅。咁反而系另外一種 即係佢有啲少少優雅風咯，我覺得係有啲 反差萌咯，係 有啲反差。 咁佢係由2016年嗰陣時係實習生入嚟嘅，咁今年係第二年參加總選舉，咁加上佢自己本身有好多唔同嘅笑料啦嚇， 梗係啦， 所以都啲人中意個 member 嚟嘅， 係啊，我都覺得係。 都几得意啊！ 呢个好得意， 阿天啊，中晒啦， 中 晒嗰啲 style 啦， 我啱啊，我都啱啊。 咁啊，仲有一个咩嘅就系阿大田海穗。咁其实大家都未见过大田海穗，睇过冇应该？ 我见过嘅， 八亿高龄嘅 member 咯，我睇 都高龄噶，其实系，但系佢嗱，其实如果握手會嗰啲叫真人嗰啲咧，咁其實都睇到佢一種感覺咧，其實係幾斯文，但係佢都傾得到偈嘅女仔嚟嘅，即係你又唔可以話佢神對應，你又唔可以話佢嚴，但係佢係偏向於神嗰邊嘅，即係來者不拒，有一傾啊玩可以傾下閒偈啊嗰啲好舒服嗰只嚟嘅，咁所以其實佢一路咁樣打江山打翻嚟，跟住就揸車啦。 有個番組俾佢可以揸車， 揸車節目啦。咁而家都京都都做緊嘅，咁就 好易一個月一集， 一個月一集到就去就台奧塔嗰邊就揾佢去 揸車去就係試下親車，然後揸嚟玩 啊，揸嚟玩啊咁樣咧。其實你睇佢揸車嗰啲咧，其實。大家都睇住佢點樣考牌㗎啦，睇個節目，即係一班人咁樣 之前嘅嗰個節目就 之前啦，咁其實得咁耐嘅啫，咁佢係比其他嗰啲都定嘅，咁所以其實佢個人都係 佢始終都係喺天白嚟講 lead 住成班 man 嗰啲比較連成班 member 咧，即係佢嘅 style 係都一個媽媽咁嘅角色咯， 係啦， 喺天白嚟講， 所以係 佢睇住啲 member 咁成咯。 好啦，咁你讲起太田，我就想讲小田啦。咁小田 Elena 系咪啊？ 系啊。 咁天八入边咁最唱得个 member 啦。咁 升咗好多， 个票数都嗰个都21,000+票，咁 升咗成9,700+票。 唔系佢上年88啊嘛， 九啊八， 九啊八啊嘛，唔系九啊二， 九啊二。咁所以今年个成绩都真系唔错嘅。 咁啊，或者咁啊，讲完小田人，即系讲下啊呢个啦， 江宝伦 啦， 江宝伦啦， 我最中意嘅江宝伦啦。咁啊，阿江宝伦咁啊，一开始个其实个角色定位都几微妙下嘅。 嗯。 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咧，咁啊，俾阿子源发掘到佢把声同某位王牌成员系非系一模一样嘅， 好似 咁啊，但系嗰、那个诶嗰阵时就有啲怕怕丑丑啦。咁啊，近呢几年咧又越玩越放，而且系。都得到喺節目上面得到嗰個啊川本嘅賞識啦。 嗯，綜合力即係識叫綜合力加強咗咯，識玩咯，變咗好啲嘢。 咁啊，所以加上佢其實喺唱歌跳舞都有一定嘅技巧嘅。咁你其實你睇 TJT 場嘅時候，你見到佢個表喺同鬼個即係同一扎嗰扎咧，其實佢個表現都真 係係吸睛嘅。我覺得佢嘅 style 係。 咁啊，佢呢个成绩嗰 杀醒，我觉得系， 我觉得佢可以再上嘅，咁啊睇下佢往 应该可以嘅。而家依家佢做咗 Team A 嘅队长，应该潜力股嚟。 系啦，不过佢个有个尴尬位就系佢年龄系唔细噶啦， 冇办法啦。咁依家 系22岁噶啦， 咁廿二岁都仲未算叫十分大，好多都 咯。 咁你谂下拍无游记几大先得噶 ？OK， 系咪啊？中箭啊，保人都中箭啦。 不过最近系好嘅，佢握手会嗰啲合对应系非常之好嘅。咁我都 你谂下个唔玩嘅嚟，你真系 系咁啊唔玩啫，都仲喺团入边啊嘛，大哥。 性格啦，性格啦佢。不过下次先讲啦。 系啦，咁啊跟住其实之后咁江宝伦啦， 江宝伦，我想讲啊区田京佳， 好 系呢个女仔其实都系即系如果你喺HK。啲讲算系危嗰班嚟嘅， 系啊， 因为今你其实喺依家喺总喺佢哋新单度又冇去份啦，咁、你净系得公演表得公演啦，咁其实佢某程度上即系都系危艺妇嗰班。 唔系啊，佢唔系有咩？喺 Calendar 有啊 ，Calendar， 嗯 ，Calendar Center 唔系 Calendar， 佢有圈内嚟噶嘛？唔系 Calendar 佢系选拔成员嚟噶嘛 ？Calendar 唔系今只、啊，今只单都冇、 啊。做咩啊？系一个 calendar 喎，阿紫薇嗰只 C 嗰首喎， 系咩？ 我记得有佢粉过，记得。 唔系咁佢唔突出咯。如果你咁讲，我可以咁讲。 OK， 我印象冇乜咯，唔系即系佢可能真系印象令吸唔到，即系叫做吸唔到新粉咯。如果你咁样讲嘅话， 佢系。佢咪如果你要睇佢最多嘢睇嘅就係佢同梅露同場先得噶，因為梅露一定性騷擾佢嘅呢個係。咁啊，另外可以再講下啦，阿松江菜炸啦，阿 TMH 隊長今年嘅成績都係高咗嘅，但係就未上得翻去佢最高嘅位置啦。咁今年唔係佢個公約咧就係、是、都幾吸引嘅公約就係50 yen 冇啲 slip， 咁啊台前每日投稿，咁但係就 唔使找數啦， 唔使找數啦， 咁啊但係佢嗰個 size 其實我覺得唔錯嘅，不過若果可以熱情少少就好啲，因為始終都係玩 cool beauty 啊，玩冰山美人，所以係爭緊啲噶啦。 咁啊，不過羽山俊香今年有跌到。 升咗， 冇升，都系唔系热，都系 个票数升咗， 个票数升咗啫，但位置个位置都系尴尬嘅，因为已经我觉得佢顶晒笼 啦， 又吸唔到新饭， 是啦咪已经， 我觉得系吸唔到新饭， 系咪长嚟噶啦？已经变咗， 我估系长咯， 长嚟咯， 我觉得系长咯，因为佢已经吸唔到新饭，其实依家睇得出佢握手会啊、合照会啊，已经冇以前嗰种吊嗰个方法咧，已经走到好平庸嗰个方法咧，所以我觉得佢啲已经冇新 學歷啦， 以前 華曬亞都啱嘅。 以前可以，以前聽聞，以前佢直頭喺行出嚟接入去噶嘛，但係而家都唉冇曬 啲歌仔。 佢咪跌埋心水做 captain 咧？而家 係啱，都可能係。 有啲 comment 推就話，其實揾佢做 captain 係咪即係係咪搞鳩佢咁話咧？ 喂，好咁，始終依家喺新依家新嘅 team K 嚟講。嗰阵时依家都冇乜人可以 lift 住啦，除咗羽山俊香之外。 咁啊系，咁啊。 咁你其实睇得到成个 team K， 你冇人揾翻阿边个啫，藤田奈娜啫。 系咯，冇可能 会啦，唔会。 系藤田奈娜，佢都唔识阿大人嘅，你睇。其实如果唔系佢推呢啲啦，推呢啲做 captain 啦。咁另外其实我讲翻future 嘅 center 啊， 庄 青 做咩咧？呢个都想。 今年我觉得佢系。都系跌咗嘅，都跌咗好多 啊！ 因为我记得佢上年佢30位嘅，今年49， 但其实 但票数就唔系跌好多啊，票数跌2000几票啫， 三千零 三 千八百零九喎。 三馬二萬，上年係二萬八，今年二萬四，跌咗三千零四篇票啫。咁其實佢今年都唔係唔努力，但係可能就我就印象中，我覺得佢肥咗啊。 佢就係借衰肥啊，冇其他嘢出過事啊嘛。 冇乜出過事。係咯，佢嘅 style， 但 係喺握手會啊、合照會嘅 都 唔係，即係個反應其實都 OK 噶。 但係佢之前唔係，因為其實佢樣子冇一點變過嘅。但係若果你話之前咧，佢又瘦得滯喎。 唔系，依家肥咗，肥咗成个码。 唔系之前系真系， 之前瘦得啲人太瘦啊嘛。 依家系嗰阵时有一段时间瘦咗啲嘅，但系依家直情系，我觉得系争咗成个码，就感觉啲人都话佢肥咗嘅。 即系讲肥，佢点都未够啊！边个嗰阵时？ 我阿梅洛，你讲紧梅洛啊嘛？嗰阵时冇有咁肥，但系都系肥嘅。 又或者再以前嗰啲咧，有啲好肥到连。制服都著唔到嗰啲咧， 我哋嗰啲老師傅啦嘛， 哦，我啲係， 啱啊，所以好擔心佢依家個位置咁樣唔上唔落啊， 本身 係有機會俾其他咩班過咗， 本身係天霸天花板嚟噶嘛，本身佢 係天花板嚟， 係啊， 依家今年就過有幾個過咗佢， 係啦，咁啊俾人撞專場啦，不過就不過佢係有實力嘅，咁睇下佢會唔會可以。 佢應該跳舞都係跳得個班嚟，所以佢又唱得又跳得，其實應該會希望佢喺下年咯。 係啦，咁今日我相信佢都係營運強推之嚟嘅，咁睇下過埋，咁睇下佢過咗呢。 過埋呢 part， 過埋呢，睇下出年再見啦。今節差唔多啦。 好啦，我哋繼續下 首歌先啦。 下首歌先啦，拜。 好啦，各位，咁啊，翻嚟第三节啦，跟住我哋第三节系 Next Girl 开始。 嗯。 咁啊，Next Girl 守尾门啦，四啊八位招长尾英，阴公佢咁样。 诶，唔系跌嘅，佢跳数唔好跌好多，但系位置跌啫。 咁啊， 你要记住。 啊，四啊七位板口瑞沙，四啊六位红旗正香，四啊五位。榮美櫻花四十四十沙基尤加利四十三位西川菜椰子 菜拿子啊 菜拿子 菜拿子啊 是啊 菜拿子啊 是啊 菜拿子咯咁啊四十二位內山明四十一位川本沙池四十位冤上武三十九位 Patria 用于泰国人咧系 三十八 位大西投香三十七位中井梨加 执到啦 六位加藤绫奈，三十五位江龙源啊，三十四小田优来，三十三睇呢谷字咩句？ 谷口位 咩谷？ 咩谷？蘑菇啊？ 谷口谷口 咩谷？定蘑菇定咩谷啊？ 啊得，唔好讲咁多。 好，咁啊，四十八位讲， 四十八位先啦，你讲。 美呢场美跌得阴功啊，跌得咁硬。 佢其实跌得好少啫，啲票千零票有1461票就跌咗少少，但系可能今年个门槛高咗，所以佢个名次都要跌啊，阴功。 其他人多票咗啫， 系 啊，目标都系选拔噶嘛，因为佢早几年升得好劲噶嘛，但系呢一两年都跌得都 咁冇人化啦，大哥佢有一段时间实忍咗啊嘛，只脚有伤啊嘛， 系即头而家，即头系现 依家都有嘅， 现 时段都有嘅， 因为佢个脚伤佢仲未好翻噶嘛， 唔系 即系讲真。朱长明其实之前都曾经讲过噶啦，佢好多嘢都做得好足嘅，咁啊，即系喺 idol 方面嘅话，咁但系始终都系握手会方面，佢真系呢个硬伤嚟。 硬伤啊！ 你哋有冇人去过佢握手会？ 佢咯， 咩环境咧？ 唔系买到佢咧，其实佢唔系，即系如果你真系要玩咧，你系识要你要识玩咯。但系问题你要问题系嗰阵时你要有啲话题，同埋要点样同佢转咯。如果你就好普通弹到去咁啊。喺香港 Kimaster 咁，跟住握手，跟住讲几句， 好和啊佢， 系好和啊，即系唔识反应嘅， 系啊， 即系尤其是我个饭啊。 我有一次我埋到去咧，其实我嘅头系话咧，咦，你件衫啱啱冲完凉凉，点知睡袍嘅啊，所以咩 pajama 嚟噶 ，pajama 真系哟，嗰啲咧，你要系玩嗰啲咯，即系你要。叫你要總言之，你又係要佢撚聲，你先至叫先識玩咯。咁但係問題唔會個個有感覺心機同你玩撚聲噶嘛，要佢撚聲噶嘛。咁所以依一下有啲麻煩嘅。咁如果你淨係普普通通，即係見佢嘅咧，係真係唔算係話好佢個人。 即係佢唔會做一啲更加多嘢咯。即係可能你核尖咩一成咯，若書嗰度啊，依家事物嗰啲。 你被動啲咁 啊？係啊，佢好被動啊個人。 係啊。 嗯，所以即系你撬开佢个话题，你叫开佢先。 系啊，你要捉到，可能好似阿琪话斋，佢即系我今日件衫好似咩，好似睡衣咁，你好即系觉得啊好 sexy 啊，你件睡衣咁样，咁佢都话哎呀唔好咁样讲啦，咁样嗰啲咧， 系好衰噶， 好衰啊咁样嗰啲咧，佢就会俾呢啲反应佢咯。 我今年年头嘅时候见佢嘅时候，因为佢嗰件头先我都讲过啦，系咪川濑西嘅嗰个公演嗰个总选海报嗰件衫嘅，嗰件衫啊，因为嗰阵时我系见 Miu 件衫先，我话 Miu 你今日好 sexy 喎，你个嗰啲咁样咯，你要咁样玩咯，因为佢嗰啲 系啊，你要做多啲嘢，佢先有先可以有回应俾你咯。 佢系我嘥你大咗，啲冇个人，哇，啲 condition 我唔知，即系时代又嗰啲嗰一用呢啲咯。你真系要睇佢当日个打扮嚟同佢咁样沟通咯。系啊， 即系你要识玩， 识玩， 你要识玩啊，要做功课嘅。 但系若果对住嗰啲恐怖衣裳嗰个，我真系唔识佢应啦。 算啦， 好啦，佢成日都恐怖衣裳啦， 系今年好咗嘅，但系旧年就真系得。我旧年， 不过我见佢嗰次咧，其实佢正正常常，佢着条水手服嘅，所以其实冇嘢好讲。 好啦，我讲一讲啦。 咁啊，跟住就话板口瑞沙， 板口瑞沙今年升咗， 又系北海道嘅。 北海道其实升咗嘅， 升咗啊！呢个佢 位置， 我估唔到佢可以反升得咁犀利。 啊，差唔多七千票， 系争成七千票， 差唔多成七千票， 好事啊！好事，好事， 好事嘅。咁即系证明佢啲反开始出力咯。 唔系，近呢几年北海道啲 man 八好似即系好受欢迎。 系啊， 系啊。咁啊，再上嘅话，阿尤加利 啊，哦，再摆隔篱好啦。 啊，喂，阿尤加利就系 穩定啦，只能佢用穩定嚟形容啦，真 係安定 安定。因為我估都係一個、都係一共場嚟噶啦， 年年都係差唔多位 置，差唔多嘅位置係 都係 Lex 嚟嘅。咁啊又上唔到 Under 喎，但又係 Lex 中間喎。 啊 Lex 中間遊走，佢最高都係38位， 係 啊， 舊年都 43，係啊，所以係 future 遊走咯個人。 係啦，我中意睇 Lex 啊 ，Lex 遊走係啊， 好中意睇佢笑咯，因為我 呢個新 啲票都好穩定， 好穩定， 都系咁上下，冇乜。 唔系多几多 几多 十三咯， 系咯。咁啊，跟住再入你一阿杜俾你 NGT 啊，西川菜。 哦，呢个西川菜濑子真系要讲讲啦。啊，我觉得佢系即系老实讲，佢真系努力，真系另外一个努力必定有回报嗰个咯。吓，点解咁讲咧？佢本来系 draft 二期生嚟嘅，吓佢参加个 draft 二期生，不过出咗局。 但佢仲参加过阿鲁巴罗，即系打工 AKB， 系啦，咁佢即系全部即系冇好似阿地油家咁样，地油家其实都好惨噶啦，不过佢 系咁地油家系女大女战啫，佢嗰只都系嘅 吓，咁佢好啦，咁佢就参加 NGT 40啦一期生，咁佢入咗啦吓，佢都系掹车边嘅，老实讲，佢最后佢都谂住唔入嘅，最后啊金川月朗咧嗰阵时候咧读佢个名嗰阵时候咧。佢嗰陣時候未讀之前，佢都以為佢今次出局嘅，但係佢後屘讀咗之後咧，佢嗰陣時候即刻喊。好啦，應該入咗佢好啦，點不知11月選呢個 N 三成員，佢出局嚇、又有挫折。咁但係佢好努力嚇、就一路睇住佢進步嘅，即係尤其是佢演藝嗰方面啊，同埋佢做 MC 嗰方面咧都 OK 嘅。咁佢都即係我覺得 綜藝都係都 唔 錯 嘅，唔錯嘅。咁佢都呢個位置我都好驚訝，老實講。咁其實即係佢一路都好努力去演繹，即係做 都係雙推飯，都係嗰啲中意推呢啲嘅 member。 係啊， 啲 NGT 嗰啲阿叔咁就咪中意呢類型咯， 啱都係嘅，啲家嫂型啊嘛，好靚嘅家嫂啊嘛，哎呀，家嫂啊， 我中意呢句，我中意呢句， 家嫂 型，家嫂型， 係苦命嘅家嫂，即係你話你叔想搣佢啊嘛，掟到柴房咁 啊。啱。 佢有冇恶家可型啊？乜嘢恶家可型？ 恶家可咪上面嗰个咯。 咁啊，跟住阿赖山明啦，万年圈外咁。 喂，终于都叫做争一口气啦，今年。 不过我谂出年应该都可能夹翻出去噶啦，我相信。 哦， 因 为 我觉得系似系今年，因为佢年年。年年慢慢緊，今次係AKB Show 嘅賣苦命，所以先至係出。 唔係嘅，咁佢之前喺佢嘅有個節目係做賣飯團嗰個節目都有做過一節係揾，因為佢幫佢加油去衝選拔嘅，即係衝選嘅，後尾都係輸咗。 即係有啲似啊，大家即係之前 係啦，有啲似嘅，佢個情況就係、是。 喂，讲讲 SKE 有一个叫做小田优奈啊，佢好劲喎。 慢慢上啦，我哋 等下先，慢慢 再 上。 咁啊，跟住试下围穿本沙池。D 一，旧年Under 而家跌到落去呢个位置。 系啊 ，Lex， 系冇办法咯，因为佢始终啲人可能啲人气咧，即系我觉得喺管部入边咧，佢又唔上唔落咧，其实系窄啲噶啦。 加上聽聞啲筋，聽聞筋係肥咗，係咪近排？ 唔係啊，我覺得係握手會嘅反應差咗啊、 都係嘅， 都係啊，因為感覺上咧，啲睇啲飯嘅反應咧，其實啲飯覺得開始覺得佢有啲 hea 啊， 可能係啊，因為我見到有啲二 channel 有人寫佢可能依家就冇以前咁好咯，可能即係以前可能 fresh 啲咧個人咧就會多 topping 啲，但依家個人就好似變咗 low 師傅咧，就比較就好似某啲成員咁咯，開始 hea 咯啲歌。佢感覺上 hea， 但係我覺得佢個人就冇咩變變嘅。 係，可能嗰啲 即係冇咁以前冇玩咯，即係叫 係咯係咯。咁啊，40位冤上冇阿咪站。唉， 三好， 三好都冇辦法噶。但係上年啊，先突破13。 上年。 突破13，但系都冇得， 都系增咗77票啫， 都唔系增加好多票。 唔系因为其实你我都话唔系，因为都讲咗噶啦，佢爆咗速报，但系问题佢以佢嗰个后劲角，佢系上唔到选拔嘅。咁 Under 同埋 Lex 都系游走噶啦，咁但系到而家佢而家翻咗去40位啦，咁就 是恢复都是前年的排位啦，佢好得意啊，佢系一上一落嘅啲排位系，咁啊都算系咁啦， 算系咁啦，冇办法噶啦。 嗱依个泰国嘅 BNK 嗰个 系 犀利，拼音写住 Chaplang 咯 ，Chaplang 呢个真系唔讲得少喎，大佬。 咁我冇办法噶，人哋喺嗰边 captain 嚟噶嘛 ，BNK 嗰边 入围嘅两个都系啲主力， 唔系嗰啲游王啫，系嗰边主力。嗰啲米王真係好勁喎，真係。 咁你泰國都有集飯㗎嘛？ 有米啦，泰國食嘅嗰啲 你食緊都係泰國米嚟㗎。 呢啲米王好勁喎，真係。 不過佢年紀都 唔細嘅， 細㗎啦，佢96年出世嘅。 但其實好似嗰邊啲成員都唔係細 嘅 咯。 係啊，因為有啲細嘅，但係 overall 嚟講係偏大嘅。 普遍個咪因為其實都係佢 係啦， 嗰邊啲國家比較。成年才出嚟做嘢咁 樣，類近啦，因為始終嗰個大家文化唔同，咁可能嗰啲工作年紀嗰啲一定有唔同規限嘅，呢個講真嘅。咁你邊有咁多同邊度似好似日本有咁多同性同一咁多 工 啦？ 翻轉頭睇翻標識係2001年嘅，係啦。 咁啊，跟住就再上咁啊，38位咁啊，大西圖香咁啊，巨阿蘇朗女王啊， 哇！ 比我想象中少喎，因為我開頭我曾經喺節目講過，係啊，我嗰時計，如果計嗰雙嘢應該有30000几票， 可能係嗰啲吉，可能啲吉票定係可能啲陰影，所以你計你 搞錯。唔係可能有啲可能計咗數啦，但係某程度上，如果佢得希望，我開頭以為佢應該冇理由得關佢得一個本部去做呢樣嘢嘅。 但佢都算系咁咯， 咪算噶啦，大哥。 之前有圈外 圈外圈外圈外圈外圈外噶啦， 算系咁啦。 系啊， 算系白。 我记得个陈依好似试过有绯闻噶嘛，我记得大西头好似啊。 系，但系嗰时喺苏东都好似否认过噶啦，我记得佢。不过算啦，不过而家佢苏东的确好吸，好尽力嘅，做得好多，每日都开直播咁整，都可以。都是實至名歸的，如果我在按 照去年蘇朗女王和好像說有出本寫真集的機會的，好像說 不過這個寫真集好像沒什麼消息， 不知道了，要看回集結社那邊， 不知道 37中井來的， 我評語了， 這個 member 就真的 我評語了，他就之前我們都講過了，他就開票啊升了，那時候就告急牌了，升了，哦死了，回复翻佢嗰啲私人性格，又嫌上，哇！大佬，即系佢又觉得呢招可能咧就掂，可能会升，佢又不断嫌上，嫌上到点咧，连 STU 都烧埋，咁啊跌啦吓。 唔系 STU 嗰个，我觉得反而佢似讲笑多。 唔系你都唔应该咁讲啊！你唔可以咁样讲噶嘛？你咁样讲，你其实系好黑人憎嘅，老实讲。你就算是讲笑，你讲笑还讲笑，你已经周围拿着火头，你仲要咁样，我俾你当笑。 我觉得你系，我觉得系佢似周围拿着头，所以你针对佢呢句啫。我觉得 唔系，因为佢周围拿火头系真嘅， 唔系呢个真嘅。咁但系问题，我喺我角度嚟讲，我觉得其实佢只不过系 佢想讲笑， 开玩笑嘅模式咁样讲。 咁但系问题即系 无伤大雅嘅， 即系佢周围咁样去拿咧，佢可能就觉得我好似有啲前辈咧，我嫌上咧就會越嚟越多票，但係好遺憾唔係咯。你而家嚟講，最慘就係咧跟住文春就爆你一鑊嘢啦。 咁我都好俾面啦，選完先爆。 唔係年年都係㗎， 佢年年都係㗎，係 啊， 年都係年年爆。 如果唔係點解某人要喺送選就宣布結婚啫？係咪？ 係啊。咁我而家嚟講，佢而家都比較麻煩㗎啦，因為而家開始咧佢要打逆境波㗎啦。咁啊，祝佢好運啦！依一年睇下，我諗佢會沉添啦，跟住。应该唔会再接到太多 job 噶啦，跟住吓，因为你其他嗰啲成员上噶啦嘛，已经咁佢其实咧开始要打，即系好似以前阿加藤美男咁样啦，真系咁睇下佢挨埋得到啦。我最后嗰句， 太田撑撑佢嘅啫。但其实我有个奇怪一件事就系、是，佢呢季，因为如果以我印象所知咧。中井离家中井离家系黐线嘅，系半年前左右嘅事，即系话喺半年前，你话半年前或者呢半年之后发生咗啲咩事？点解突然之间嗰个定位走得咁远嘅？ 其实嗰啲黐线嗰啲咧，你睇落去咧，少似当年咪老基嘅， 系啊， 啱啊，我觉得佢个 location 都似， 佢基本上佢系应该系深敲啲嘢唔啱嘅，就想走，跟住而家就放屁嗰只，咁咪搞埋啲嫌上啊，搞埋啲乜嘢就搏另外一个出位咁样咯。 我就唔系咁睇咯，因为始终佢啱啱先喺 NGT 起步，如果你咁快 咁快就唔妥嘅话，其实成件事有啲诡异嘅。 啱啱签公司嘅啫， 唔系仲要啱 啱 签公司， 签 咗公司唔系好耐嘅咋，唔够一年， 就系唔知咯， 就系唔知会唔会系公司其实要佢走呢个 character。 咁 应该 唔会，应该唔会。 嗱听闻啦，呢个我就喺上面收翻嚟嘅消息嘅。其实佢话佢走盐上咧，听讲话咧有啲人就传闻就话好似佢同公司倾嘅，呢个的确唔错，的确系。是听返嚟是咁样嘅。咁听讲话呢佢喺节目上就做嚴上呢个角色。但背后呢就话听讲呢都会好同啲工作人员好有礼貌啊，或者好谦卑咁样去同佢鞠躬啊剩嘅。咁就话咁囉。 因为你 即係佢走两个 star， 即係佢个表面同内里面。 但最大问题就係话你走嚴上呢点解会搞到连队里面啲人呢係都唔妥啊！依家 唔系问题，如果你唔系你既然有啲嚴上嘅话，我就唔可以，我就唔会俾面你噶啦，系咪先？ 啊， 个个都系炒埋一碟噶啦，个个都 系， 即系个个都系我个目标嚟噶啦嘛。如果走嚴上嘅话， 但系如果你走嚴上，跟住嗰啲人明明知系假嘅，都对你恭恭敬敬咧，咁就佢呢个嚴上就做得好乸曳啦。咁一定要争，跟住大家 恭恭敬敬系幕后嗰度做嘅，幕前就唔系嘅，幕前继续系嚴嘅。 即系一个嚴上咪就系个 角色嘅定位咯。 我要做一个嚴嘅人， 系啦，我就周围要辣酱。可头系啦，好似村管咁，周围辣在可头。我唔理你三七二十一，总之系人都要辣噶啦，咁样嗰只咯。佢系目空一片嗰只嚟噶，阿村管嗰只。 等于当年啊，即系如果外边人界知有个叫磨田秋子，咪佢不停喺度爆，咪嗰啲人嚟噶咯，咪啊。 咁啊，不过唉，唔知啦， 唔知啦，睇下一年点 啦， 唔系睇下之后点样发展啦。总之 三十六位加藤零 啦。哇，加藤零真系跌得好犀利， 跌得好痛啊！呢招真系。 佢上年廿一度大哥， 三千五百七十系啊。 唔系因为阿加藤零其实近呢一两年咧，咁开始。專攻一啲幕後嘢啦，咁啊，例如係嗰個雜誌啊，又或者係出或者係嗰啲， 或者係舞台劇啊，因為佢舞台劇都係佢選 member 啊嘛， 家庭啊總選舉啊嘛， 係啊， 咁但係哇，佢今年就。 即系佢本人就比较静啲嘅，但系佢就帮啲咩版谋福系谋咗好多唔少，系布丢晒嘢嘅多嘅。 但系佢问题，佢本身系一个佢好多方面都好有才华嘅成员嚟嘅。唔系我唔知系咪因为今年佢种种说话曱甴叔嘅问题啦，因为曱甴叔好似好唔理佢噶，因为我当年佢就因为撇咗只曱甴叔佢先上到位嘅啫嘛。咁但系今年总算开部位揾只曱甴叔出嚟，虽然冇点落嚟咧。 咁啊唔知啊，但总之总之其实我觉得佢帮人做嘢多过自己咯，所以变咗佢个人就比较静咗啲，所以就可能有啲嘢就会流失咗咯，啲饭尤其是 唔系始终都系 keep 啲票数啊，或者啲成都系流失咗嘅。你其实都睇得出，其实今年系大家都比较即系呢啲就会比较静啲嘅。 我觉得佢应该要接翻啲 model 工作翻嚟做。 唔系佢可能照自己自己揾翻啲自己嘅location咯，因为依家个定位度觉得有啲含糊啊。佢磨掉佢自己做啫，但系问题系佢帮人做多过自己做啊嘛。 咁啊系啊，呢个系咁 你唔觉得好静咩？依家 即系如果你唔系话同阿连一节选物嘅，其实真系好比较少见。 系啊，佢自己 show 都好少开啦。如果唔系连一节选物嗰时， 咁啊， 佢少到哪嚟开 show room 系我嚟做公总选嘅公约啊？ 少到系咁样样， 少到系咁啊？ 啱啊！ 咁啊，跟住系咪小田优奈啊？ 小田优奈嗰阵咯， 小田优奈犀利喎！唔系。 嗰阵今年都系三十六，咪上年三十六，今年三十五，其实唔系真一位咯，但系票数系多咗二千零票， 系咯， 因为个排名门槛高咗嘛， 系啊，所以冇办法啦，呢啲都冇帮佢唔到噶啦。 小田优奈就SKE 嘅前两单 center 啦， 前两单 center， 佢而家多咗成万票，佢多咗成万票， 唔系咁佢嗰个，咁佢又讲得几，咁咪佢系有个斗心嘅，而且佢好明显就同人讲噶啦。SKE 唔系得重井珠里奈嘅，我都系其中一份子。 好， 咁所以佢呢啲系可以一吸引。 即系佢未来，我觉得系未来 SKE 之柱咯。 嗯， 嗱，而家冇咗后藤奈奈嘅话，咁佢个重要性都高好多噶啦， 高好多，高好多， 值得重点培训啦。 嗯，因为始终后藤奈奈即系跟因为学业所以离开咗咧，其实我觉得助长咗佢阿小田优奈呢个人上位嘅。 系啦， 嗯哼。 因为嗰阵时营运系想推后藤奈奈接话重井珠入来，系啦，咁后屘可能推下推下都发觉唔对路，所以后屘就推咗小田优奈。咁做到咁上下，小田优奈都做得有声有色，所以就开始放弃咗后藤奈奈。 所以侯振洛是借啲意義去話俾人聽，其實我都係 SK 嘅分子，所以希望佢重視翻，所以佢離開一段時間。 嗯嗯，咁啊，跟住就33位坦尼谷治咩股？ 嗯， 谷口位 可以 谷口咩股？ 曾經係營運強推嘅所謂個 member 之一啦， 其中一個 member 啦。其實喺馬路嗰時都有 care 坦，都重要角色嚟嘅。 仲有咩啊？佢啲神上線上之嘢，應該係啲出名個 member 做噶嘛？ 恐怖片系列， 係啊，當年出叫都幾多出名嘅 member 嚟噶嘛？但係問題當年我係叫唔出呢個 member 個名噶嘛？當年我係 唔係咁佢開始都上緊力啦。呢其實今年佢上年45，今年33，你見到其實多成5000幾票都叫做有翻啲交代啦。雖然而家依個位都係叫 center 咁希望佢會慢慢越嚟越好咯。 好啦，咁啊， 跟住安打佢啦， 安打佢啦，安打佢啦，32位，阿老咪啦， 系啊，佢宣布永续啊嘛， 系啊，会毕业住啊嘛，系， 所以佢唔宣布永续嗰个先系大新闻。 咁嘢福冈胜菜啦， 大新闻，佢走咗仲开心啲，有啲人。 福冈胜菜啦，加藤美男啦，菅原末爷啦，方井优希，北川08。田岛牙流小律有意西式茉莉来太田梦里岩纳沙 有人用咗 未要白间未流小岛真子高柳明音从川向直 嗱呢度好多嗰啲咧原选拔啦，又或者系前原本嘅 center 或者原本嘅次世代啊接棒啊喺晒 under girl 啊， 系冇错，绝对系啊， 系啊，系啊， 以前啲新星咧。 唔系咁又 炒埋一碟， 咁你炒埋一碟啊嘛，冇办法啦。咁你见你其实见到有啲系未来嘅位置，未来嘅 center 啊，或者未来力推嘅嗰啲都系喺晒呢个 undergirl 度入边。 咁啊，阿老咪头先都讲咗啦，永续啦。咁其实都 唔需要再讲呢个人。 其实我觉得佢应该要谂下门路，可能会真系自己谂下走定点啊。 唔系，佢可能仲要需要挂住 AKB 呢个门呢个牌啊，需要 keep 住个人。 但系其实我觉得 需要 keep 住嗰个人。 我而家營運其實已經唔睇佢噶啦， 不嬲都唔睇噶啦，已經你咁你正常嚟講，佢冇理由再嘥資源喺啲老師傅度噶嘛？你見奧亞斯賺啊，老咩啊嗰啲都已經唔見佢啦，唔會中意啊！ 大家姐起碼叫有個節目喺身，大家姐 唔係大家姐嗰個佢有經營嗰陣先幫佢接噶嘛？咁佢咁你記住路邊啊嘛？你要記住佢有 經營啊！咁但係阿老咩就好似乜都冇咁樣， 咁老咩 佢好似都有一兩個節目 係唔係佢有佢自己有唔中上啲綜藝節目嘅，不過綜藝節目嗰邊就依家唔係成日揾佢啫，已經基本上就你如果佢冇埋 AKB 個門呢個牌咧，就已經即係乜都冇噶啦，所以佢唔可以走噶，我聽佢。 佢其實我覺得佢應該要揾一啲嘢幫自己增增值咯，因為而家營運就唔會睇佢噶啦。咁睇下若果佢冇乜爆發位都 係問題，係佢有啲咩增長？ 佢有咩可以做啫？咯，佢除咗而佢除咗爆啲 member 嘅嘢之外， 唔都叫佢加入文春咩？真係啊！ 呢个系佢唯一嘅出路啊！ 啱啊！ 改邪归正， 唔系改邪，唔系改正归邪， 改正归邪啊！ 剃多次头咯， 啊， 剃多次光头咯， 诶，就算啦， 算啦，唔好讲啦， 诶，上啊上啊上啊！ 福冈胜菜， 上咗少少， 都系一个， 都系未来依家15喺 AKB 未来嘅支柱嚟噶啦，佢应该见营运啦，或者喺握手会啊，或者喺合照会，其实都开始好多饭啦，或者 排到黐肺啊，福冈胜 系啊，福冈胜菜，所以其实佢系潜力股嚟嘅，即系都唔算潜力股啦，已经开始上紧位。 嗯， 初头我见福冈胜菜嘅时候有啲似SKE 某个原 member，不过而家开始就可能大啦，开始个变，开始有啲 唔系开始佢有个自己 style， 所以其实佢开始系上紧力嘅一班嚟噶啦。 咁啊，跟住又讲下北川零骨同加藤美男啦，佢两个，喂，两个都系由鬼门关咁执翻上嚟嗰扎啦，因为 即系经过低潮之后再上翻嚟嘅。 北川零骨同埋加藤美男，因为之前连续几年都系啲低位徘徊嘅，咁今年又突然之间上咗出嚟。 唔系最重要 ，Mingpoint 依家佢两个都系分团嘅 captain， 系啦，而家做咗 系啊，一个就系 S 嘅 captain， 一个就系 NB 嘅 captain， 好多相同，好多相似嘅地方啦。 系佢两个都好相似。 北川零骨即刻佢上唔翻嚟， 我唔会。 唔系，喂，大佬，你知唔知加藤美男话明啊？如果佢即系佢嗰阵时候谂唔开啊，佢就想嚟队添啊，话明。 嗰阵时大家都叫北加同美男揾二旭倾下偈噶啦，结果二旭就反而休咗业啦。 跟住北川零花就同阿后藤乐乐倾完偈啊，后藤乐乐又开业啦。 唉，真系邪门。 咁啊，唔系，其实 O K 嘅。咁你见到佢哋用幕后做咗好多嘢，可能即系啲饭觉得O K 咁样。咁 我谂系啲饭咧，觉得佢哋两个咧都好阴功啊！即系有好多赢咗好多同情票，同埋佢哋两个都真系好努力啊！即系佢嗰种，即系点解会赢到同情，就系话喂，即系咧向前打到叹咁样，即系行两步就退后四步，即系见到啲饭佢咪觉得哇好阴功啊！咁 佢又唔系唔做喎，最惨系 系啊，佢好努力咁做喎。咁佢见到咁嘅心情，咁你啲饭就攞到啲同情分啦，所以佢其实不留不易啊。不过我都相信咧，即系阿加仁美男，佢应该将来都会可以好好， 应该会 keep 住。我估佢到时应该会上到鲶鱼嘅位置嘅，即系未必可能依一两年做得到，但系佢将来都应该有机会。 我都觉得系， 睇点先啦，睇点先啦。 佢染金有冇办？有冇帮助啊？你觉得 染金？染金 系 character， 唔系染金系 character 啫，因为佢依家有套嘢要出，将会出街啊嘛。 系啊， 即系 例 如佢要翻黑啦。 唔系，所以佢应该 需要翻黑啦。 系到时啦，总之因为佢 character， 所以先染金呢样嘢。得啦，后边一个 啊 ，Melo 啦 ，Melo 系今年系票数佢最高一次喎，今年系。咁啊， 位置都高咗。 系啦，咁啊，往年就系 32系最高嗰时。 系啊，咁啊，跟住就两年 Lex， 咁啊，今年唔系收翻啊，真系好啲嘅。咁 收翻好多。 第一系收翻，第二对应好咗，的确系嘅。听翻嚟嘅先，好多 report 都话不啊啊田中牙佬咧冇以前咁长。 系啊， 因为我嗰时我记得咧，我系因为我啊两唔知三年前去搵合照会。点解我唔再揾咩女咧？因为嗰次咧，因为震咁咗第一步过去啦，咁我要排队啦，咁排到咁上下啦，佢好 hea 咁同你讲要买咩 pose， 跟住 hea 完之后就冇表情咁样送你走嗰只嗰个 style 啊，明白吧 ？hea 到不成啊！ 我就系嗰次见我第一次见 Melo 嗰时候咧，就系话佢全程四万咁嘅口嘅，但系嗰种四万咁嘅口咧系好攻守，好机械式嘅，系啦， 唔系啊，咁你同其实同阿 Mion 啊，即系阿赵阳美一样啫嘛，都系 一样，佢两个一啖啖 嘅，真系好机械式噶，都系， 所以咪一齐做双 dub center 咯， 嗰时 一啖啖嘅两个 系嘛， 唔系，因为我直头埋到位都话啦。你最好減下肥就好啲喎，跟住佢都仲係四萬咁話，係啊呢個得嘅啫嘛，咁樣我都覺得其實我覺得 係心裏係罵緊，喺度罵緊你咯， 罵緊我， 佢可能一早想伸你出去啊！ 嚟我俾個屎忽你睇下，俾個屎忽你伸下啦，夠姜你又伸， 啱啊！ 咁啊，跟住25位嗱，今次就真系天霸嘅天花板啦。咁啊就系 天花板， 系啦。咁啊就系 今次就小留意啦，都上嚟，上嚟啦， 上嚟 都应该嘅。但系 center 俾佢做埋咯， 喂，系啊，第一啦，第二咪最重要乒乓，最重要乒乓，佢做咗成绩出嚟，依家有交代嘅。因为佢你见营运都抌咗好多资源落去佢嗰度。如果你佢做唔到呢个位置咧，其实好担心佢有第二啲 center。或者仲系咪选拔咧，都系一个问号嚟嘅。 你睇下， 但系依家咧就做到呢个位置咧，其实我觉得佢选拔应该之后就冇问题噶啦。 你睇到佢，你睇下，你睇佢嗰啲握手会同埋嗰啲合照会嗰啲嗰条队啊，几捻得人惊啊！镜头， 唔系依家唔系差唔多去到 top member 嘅 top member 级数嚟噶啦。 咁多啊，又个队就成旧年上两个蛇，上几个蛇饼，下两个蛇饼啊！ 你知唔知旧年嗱，今年阿小律就冇签名会啊，旧年合签名会噶嘛？旧年佢嘅签名会系要截龙噶，大佬。 唔系嗰阵时三个都截龙，我记得嗰阵时上年咧系三个都要截龙，因为嗰次系三个一齐平牌喺度握手，签名签诗啲嘅结局咧，三个都要截龙，因为排到已经排到条队出边啦。 系啊， 所以好恐怖噶嘛嗰阵时，所以有一签名嗰阵时好恐怖嘅，所以依三个咧跟住落嚟就唔俾佢再签诗啲噶啦。 系啊。 好彩我有簽佢海報啫，嗰時佢嚟香港，唉真 係。我就簽。 好啦，上啦，上啦，上啦你啊，星媽，星媽， 星滿地啦。 唔係，佢而家升咗格啊，因為有個二期生咧，又係東京都，亦都係最細年紀嘅，而家做咗阿媽，佢奶媽嚟到睇住啊， 所以帶住佢咯。但係 呢啲我識啦，而家係媽啦。 你講呢啲我識條鐵咩大佬啊？你講啲我識嘅先，大佬啊。 我唔係，其實叫翻佢做識姐啦，啊，我玩頭先開玩笑啫。 嗱，佢而家佢而家上到咁嘅位置啦，之前都惊佢，之前都惊嗰时速报时惊佢跌噶嘛，佢速报差。 但系结局升咗， 升咗7695啊！ 咁啊，恭喜佢啦！ 恭喜佢啦！ 恭喜佢啦！ 哇 ，Lex 喎，大哥，唔系 Under 喎，上年系 Future 喎， 系啊 ，Lex 系上年 Lex 差好远， 差好远， 而家24啊，大佬， 即系佢。啲飯都睇佢咯，覺得啊，覺得佢應該都會都需要誒捧捧我，咁需要升佢上去咯。 不過琴晚 show room 咧，我特登睇佢啊嘛， 啱。 咁咧睇佢咧，都係喊嘅貓樣咧，都不算於其他 member 喎。 咁基本上升又好跌又好，好多 member 都會流下眼淚咁樣加分㗎啦，大哥。 升到咁嘅位置，佢開心到暈啦， 開心啦，大哥。 係啊， 7000多票，大佬算係咁啦。雖然小麗有20000多票，成10000多啲。 係啊，喂，快啲講埋，快啲講埋，花錢望嚟冇乜好講， 冇嘢講啦。咁啊，岩立沙 水，依個要講啦，重點要講。 岩立沙穗咧，系讲几俾几分钟。 岩立沙穗应该系你讲得多，因为你同嗰边嗰啲 交代下 喎。咁啊，冬天停咁样啦。咁嗱咁样嘅嗱，其实咧嗰次我哋嗱嗰次点解会知咧？就讲首故事俾大家听啦，就爆就公开都爆噶啦。嗰次咁样啦，咁讲咗之后，咁其实咧就大家都喺度狂配票啦。咁基本上咁。咁我都喺呢度都即係介紹過佢啊，又叫人哋投多啲票啊，啲咁樣啦。咁啊，跟住某君啊，成投咗200几、300几票啦。咁啊，有愛啊， 有 啲哈利喺曬度啦。咁跟住就我自己就淨係投咗個二本柱啦，因為得個二本柱啫，咁啊投二本柱都我都投俾佢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嚟講咧，就佢。佢係好多，佢得到好多呢啲票。其實佢升咗20位，佢舊年42，今年 42係 舊年42，42張機，今年22，咁啊爭好遠嘅成件事。咁佢目標其實就想攞選拔嘅，咁但係喂大佬你 選拔就門檻就高咗啲， 佢自己。 唔係講真嗰句，其實我最多餘佢 Alex 嘅就係問題，佢去咗 Under 頭嗰扎嚟嘅， 差唔多已經係 Under 算有交代咯。 已經盡力攞得香，食得香檳啦，係嘛？呢件事係嘛？ 係啊，開香檳慶祝啦， 香檳啦，係嘛？ 唔係係嗰個開香檳慶祝， 冇我翻嚟請食飯啫，要 啊要啦要啦。 咁其實唔係咁其實講佢嗰度後邊咧，其實佢嗰個 speech 都講過㗎啦。其實佢自己咁樣講，其實佢之前佢第一次上。第一次攞即六啊，即六啊几、七啊几嗰阵咧，五啊几、六啊几嗰阵，即系佢 喂，佢有好似讲过话，其实有两届咧攞唔到位置咧，好伤心。 系啊，攞伤心， 攞唔到，做唔到个咩发声练习啊！我听 做唔到发声练习啊！佢发声练，佢话佢嗰时 好攰一丝啊嘛，我记得佢讲过。 佢嗰年佢第一次上嚟嘅时候咧，佢就话吓，出年我要上发声练，出年 再嚟个发声练习 嘅，咁啊要坚嘅，点知一拖咗。拖咗咁多年，因為中間佢又冇咗， 又冇做自己有 啊，自己啊，咁大出大入啦。咁今次終於都能夠做一個空班啦，即係直唔係練習啦，係堅噶啦。咁啊，大家咧就係大家咪一齊嗌咯。其實都感觸嘅，同埋佢話佢唔會放棄，佢中間都有一個，即係中間嗰段時間放棄，即係想唔玩噶都。咁但係而家慢慢佢自己有。PD40X 啦，咁跟住越嚟越多活動啦。 個評價係 B， 咁即係 AKB 入邊而家佢排第二嘅評價高， 係啦，比評價高啊，哇犀利！咁啊，我冇睇，因為啊，咁跟住咧佢自己嗰個咩又排第二啊，排第三啊，同阿大師一齊，嗰個考試啊， 新人考試， 第一就向真定美音嗰個咧，佢自己咁佢自己 兩個並列第二， 啊，佢都自己即係出咗，即係都。知道佢嘅存在啦，叫做以前唔知噶嘛，咁所以其實佢慢慢咧都知道翻阿納沙上嘅存在，咁啊所以唔會唔玩嘅出年噶嘛，大家放心啦咁樣咯。 咁啊，跟住啊廿一位咁啊， 又係我啦嚇，我梁美瑤，哇！我其實我貼緊佢，其實我都即係貼佢咧，今年應該係要入嘅。其實我都曾經講過啦，如果研究生咧，佢嗰陣時候係啱啱咧。就係佢唔夠，即係16個咧，佢係排第17嘅。佢啱啱咧就係話，即係跌咗去研究生，佢有實力嘅。咁但係一路都係咁樣，都好努力。咁我都即係驚喜添啊！我直頭話，哇，上到咁高嘅21，哇，我都冇估唔到，因為佢嗰陣時候咧速報係 圈外嘅大佬。吓、嗯啊，但系而家你一上到21咧，哇！嗰阵时候真系开心到震啊，真系、 嗯。 因为佢系研究生啊，第三我估唔到咧，即系。 這個 post 咧，即係佢未更新啫。嗰陣時已經跟，即係佢應該係升咗去 G 嘅。 嚇、啊！咁但係問題，即係老實講，佢即係我都係好睇好佢嘅。但係即係我就話，咦？點解今屆點解會圈外嘅？唉，陰公啊！咁、嗯、但係估唔到一爆上去。其實喺研究生嚟講咧，佢都算係即係無論係唱歌同埋即係跳舞演藝咧，都 OK 嘅咁佢嘅招牌歌就係黃鴨仔啦嚇，咁 即係都有都係努力翻嚟啦。咁我自己覺得佢將來都會升嘅，有一個好有 唔係佢 OK 嘅，即係因為依家個樣，我覺得佢標誌咗嘅第一 係啊， 即係個樣有啲言良淑德嘅 啊。 咁另外咧，其實佢綜藝喺綜藝即係喺佢嗰個節目度咧，都表現到佢個 style 咧都。都是有点走啲成熟路线嘅、 嗯，我觉得佢出年会可能会， 佢应该出年就未必会升到咁高嘅，不过唯一喺呢个位置咯，但系问题应该会落翻啲，但系应该都 keep 到嘅， 都系 under 因为其实你睇翻好多历史啊，一嚟就弹上 under 嗰啲咧，跟住第二啲系跌嘅 ，OK， 系啊，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你睇翻我觉得佢今年出年嘅排位应该会跌咗， 但系都唔紧要啦，佢都叫做喺圈内啊，而家都叫做。咁我谂佢都 keep 住喺圈内 OK 嘅，我 OK 嘅。 好，再上一 百间美楼， 呢、這个真系阴功啦！ 哇，真系阴功啊！ 跌咗7500多票， 哇，大镬咯！ 呢、這个我都唔知点，我都唔识讲。 跌埋落 under， 真系唔识讲呢个 阴功啦！ 呢、這个跌得今个当年高成下树， 好大。 唔系，我觉得佢有啲似，佢有啲似边个咧？突然间醒唔起，因为我记得佢啊，唔系。除咗高城亞樹之外，仲有一個係跌，都係咁樣情況跌落去 嘅。嗯，不如你應定係 啊？唔係啊，我記得迷路機。 迷路 机嗰单嘢， 迷 路机出事嗰单嘢 系 出事，系佢冇出事，所以其实都今年NMB 谂住有两个入咧，佢竟然唔入咧，其实 NMB 反都系有打击嘅， 灭团咁仔啊，大佬 又未灭团嘅， 有一个 喺度，但系嗰阵时佢捧到好似接阿生管彩嘅位置或者接迷路机位置噶嘛，大哥 接晒啊， 佢应该系接。晒嘅，所以冇，所以照道理，佢已经个位置就有啲尴尬嘅今年，所以佢自己都喊到黐肺噶，佢个喺自己嗰度， 即刻去后边坐嗰时都已经面口都变埋啦， 啱啊。 因为佢啲调法系真系几犀利嘅，我哋某军都经常俾佢调到云，我哋啲云山大浪。 可能佢谂住今年吓，要走嘅又走晒啦，咁样要唔选又唔选啦，咁样 点都应该 都点都有啲票俾自己啩咁样。 系咯，咁啊，跟住19少咗甄子，又系。你又系上唔到去嗰只嚟嘅，又系 争少少， 争少少。 大头真系比我想象中高、啊，我觉得佢廿几、30几、啊。 唔系，我大头我哋都我都系廿零嘅，咁就19其实都算有交代， 都算系有交代嘅，升咗6000多票啊。 不过都仲系，不过仲系仲系喺选拔位个樽口位顶住。 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系 佢其实佢如果佢继续努力咧，我谂都可以上嘅， 唔系呢个其实佢其实已经都算 应该顶晒顶噶啦，好多佢 系啊努力， 佢边有努力啫，佢边有努力啫， 樽颈位佢而家其实唔关努力事，佢而家系 樽颈位咯，但系都升咗好多票，都升咗6000多票， 因为佢而家嘅情况，其实我谂佢应该。走蒲腰沙嗰边应该都系谂住开拓新嘅发言嘅，咁其实你甄子生日嗰日啦，咁有饭喺首唔知首尔定系明洞嘅车站咧，揾到一个关于祝贺甄子生日嗰、那个 嘅灯箱啊嘛， 灯箱嘅，所以佢嗰边其实应该有一定嘅饭， 系有一定饭，有啲有啲饭嘅，但系问题吸唔吸到新饭咧，即 系 真系有啲礼计嘅，觉得佢，因为始终咧佢系点样嘅 style 咧系。新飯過去咧，同佢握手咧，佢反應係一貫嘅。係啊，係啲舊飯，係啲舊飯咧，見啲舊飯咧，可能同佢有傾有講咧，又見到好開心嘅。所以佢個酒係好極端，所以吸唔到新飯係正常嘅。 呢个之前都听阿Henry都讲过呢、這个问题咧，好危计嘅咁样。 系啊，大哥，你行埋去一啲反应都冇，净系一般好对好一般嘅对答咧，其实吸唔到身饭嘅。 系啊，所以都冇。 所以 又礼计呢样嘢先。 系冇办法，所以你唔吸身饭，佢名次只系去到咁多。 而家应该差唔多 嚟噶， 因为都差唔多 选 拔 咯， 唔 系 咁 仲有两个 BBQ 同 BBQ 埋 了 之， 快埋 啦。其实可以讲嘅唔得，咁佢两个应该系啲票俾人扯一扯，跟住就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我觉得今年系有啲配票啊，可能系相推嘅配票问题，所以拉咗佢两个落嚟。 其实 BBQ 都加票价加到3000几噶， 系啦，咁但系都 但系佢估唔到嘛，可能计算有啲计算有啲错误咯，因为你始终咧你见到咧啲票数咧37,000-38,000。去到16位是39,000，其实个票数是差1000左右的嘛。 差少少啦。 所以可能配票的问题出错，所以变咗呢两个就落咗去咯。 而冇㗎啦，高柳明音嗰啲佢去年入到去今年都唔方都今年都我都唔方预 佢。佢预咗位置都系喺选拔尾㗎啦。 选拔尾 under头啦。BBQ 都系情况一样㗎、我估都。我估而家 BBQ 呢我听啲饭讲呢，因为原来呢佢上两年呢咪有之前有一次选咗个 post,最高位置是13的。后来听说是 BBQ 听到原来有些饭拎了拿了层楼去按。按完之后呢就拿了钱出去抌去投票。所以后来知道当他知道有件事所以突然就不选。 因为 费事令啲饭太嘥钱啦， 唔系因为阿 BBQ 咧个 friend 嗰个饭嗰个竞选本部咧系第一个公开系有部机去投噶， 后屘仲卖埋部机啊嘛， 系卖 Q 埋部机噶，个 friend 嗱系佢系第一个， 所以第一个做系癫噶嘛啲饭，所以咧后屘知道 我卖层楼我真系唔知道， 系啊，听讲我卖层楼卖晒啲资产去捧佢上， 即系唔系净系卖肾， 所以当佢知道呢件事真系好嬲啊，所以咧佢决定咧为咗饭好咧，所以决定停咗一次唔选嘅。 但系停咗唔 选，但系停咗唔选之后就因为佢 营运又唔俾佢做， 就唔俾佢做，系东都冇 开，俾你开， 系啊，所以佢要 俾局选话，系啊，又 所以局佢选出嚟选咯，佢都无奈地要做呢样嘢咯。 我都唔想玩噶，大佬 啱啊 ，OK 啦 ，OK 啦 ，OK， 好啦， 好啦，咁我哋跟住就下一 part 讲选拔啦， 好啦 ，OK。 好啦，咁啊各位，咁啊翻嚟，咁啊而家我哋讲选拔 member 啦，咁啊我唔逐个逐个报上去啦，想咁啊下啲 member 逐个逐个讲上去嘅，不过想讲就讲啦 吓。 十六位本届一样 ，OK 啊，吓佢 keep 到啊，我都惊佢 奔，佢上年十三 吓，吓唔系，但系我惊佢真系跌出去选拔噶， 佢都真系跌咗票嘅，差千九差唔多二千票都嚟 嘅，系啊， 跌咗二千票啫，唔严。 但系好彩咯，即系佢起码 keep 到呢个位吓，啱啱做咗 center， 真系 可能配票问题啫，我觉得就 咁 OK 啊，呢个位置 呢个 OK 嘅，我觉得总之佢 keep 住喺选拔，其实我觉得营运都会继续捧佢嘅， 个营运都会重点而家系捧紧佢嘅。 OK， 喂，跟住 咁啊，跟住 呢个就真系我哋都惊到，即系。唉，一眼火啦！ 咁始终之前嗰单嘢，其实可能都叫做间接有少帮咗佢嘅，因为佢直情 Exceli 咧，好似 系啊， 因为速报嗰时得82位，其实都矮矮地嘅嗰时。 我哋仲惊，因为嗰单嘢咧会跌票添啊！ 咁啊，咩事咧？咁其实就真系有饭有人影到，咁古殿内和同埋一个某位 中性打扮啦， 中性打扮嘅朋友啦，咁啊去 迪士尼 迪士尼玩嘅，咁啊嗰个就以被人以为系男性，跟住后屘咧阿古殿内和隔咗一日之后咧。咁就係、是就同大家報告，其實嗰位係女性嚟嘅，係 女嚟嘅， 而且係嗰、那個，因為佢本身嗰個女仔係有個事務所嘅，咁所以要得到事務所嘅嗰、那個叫做 恩准 批准，先至可以用放張相出嚟嘅。咁如果令到大家誤會就唔好意思啦。咁但係呢件事喺某程度上嚟講啦，咁啊就間接就叫做幫攞咗個宣傳同埋作選咗一波貼，有一波叫做消費咗，消費咗一波新聞先啦。 即係有叫做有新聞咯，即係等人留意咗佢呢個 post 呢個人咯。其實都叫佢間接有啲幫助咯，所以成件事就變咗。 但係呢單嘢之前咧，佢同阿蘇打咧都曾經有一個問題嘅， 就是、 關於嗰、那個。投票嗰啲问题啦，咁但系不良投票手法啦，鼓励 唔系可能佢点样咧？其实有啲讲开玩笑性质嘅，我觉得佢有啲即系我梳打可能都开笑手同佢讲，不如你可以试下抢人哋嘅手机啦， 抢人手机个古电话， 古电话 系 咯， 阿梳打就叫啲人一个人投五百票， 系啊， 嗯。 即系留意，唔系佢话无论用咩方法都投，请投一个人投五百票啊嘛，记得佢讲过。 一个人投五百票，即系有几个员工， 黐人先算啦。 傻嘅真系， 咁啊， 咁啊，系爱下你咁啊， 冇钱边有爱啫，冇玩 啊。系咯， 啱啊。 咁佢。咁佢開頭嗰個位置真係乜嘢嘅？咁結果真係可能係真係愛哈利咁樣啦。咁結果就咁啊，結果而家就嚇、上到嚟啦。佢其實佢比舊年，其實比舊年嚟講跌咗一位嘅。 嗯 啊，咁啊爭 大票數真 係升咗多咗五千幾喎， 千幾喎。 加啦補翻條數啊嘛。 但係因為呢個位置咧，其實都爭唔係好多。其實每人都係爭一千票左右嘅。 係 啊， 咁所以其實都其實拉上補下，其實佢都。O K 嘅， 去到十梦都系唔系争好远， 系啊， 喂，十梦之前咯， 系啊，咁佢开头佢讲嗰句嗰句嘢嘅时候咧，我几惊我都系啊，佢会唔会系 speed out 话自己系 less 咧，即系咁样啊，因为佢话同嗰个头先都讲过啦，啊会唔会话承认自己系乜嘢咧，咁样公开讲咧，输输咧咁样，跟住佢话佢讲句佢有样嘢想讲同大家讲啊嘛，我以为呢啲嘢啦，跟住我就竖一只耳听，但系唔系啦，梗系唔系啦， 佢唔会认嘅，会唔会认嘅？ 咁呢啲佢唔会认嘅，我相信 系啊，爆啦，史上第一个喺个台度宣布 话自己系输输啊嘛， 系啊，你话输输唔紧要噶，你用烟雾下都得噶啦， 啊 系咪先？ 得啦，唔紧要啦， 我就系睇下佢咩。所以睇啲八卦啫，咁跟住，咁原來唔係話，原來自己中意飲酒，咁啊 OK 啦 ，OK 啦，係，應該佢唔會咁爆嘅，我覺得佢份人都 咁樣啦 ，OK 都 OK 啦 ，OK 啦， 唔知係酒鬼嚟啫。 我唔系嘅，咁可能啱啱够年纪去饮酒啫， 系咯， 系咯。 咁跟住德哥王夫，德光叔啊，梗系竖起只耳听， 德光老爷， 德光老爷，梗系 谂住旧年好似咁爆啊， 谂住话饮酒啱我，似乎系咁样啦。咁啊，咦，你饮开咩噶？哦 ，high ball 啦嗰啲啦， 系 啦， 咁 跟 住第四位， 上啦， 吉田朱里， 吉朱， 教化 YouTube 教化妆呢个 YouTuber 做得好。 系啊，唔系佢定咗位系吸引咗唔少好多女范嘅，因为女范咧喺 A K B 嚟讲系弱嘅呢排嘢，系靠佢，因为佢教化妆咧，可能啲范即系吸咗女范咧，而啲女范咧去握手去揾佢咧，去倾呢样嘢咧，佢变咗佢卖点啊，所以 有。部分路線都同佢 cover 咗噶，所以 唔 爭啲。 Mirong 係唔緊要，但係 Mirong 我覺得佢有啲 copy 咯 ，copy and paste 咯，所以睇下點咯。 不过可能始终可能喺 YouTuber 呢个世界度教化妆嘅都会学几多嘅。 咦？咁啊，加埋未来， 佢系NMB 嘅天花板咯，好唔计彩姐嘅话， 系算啦， 好彩有佢嘢咪灭团啦。 冇讲，未灭团，即系炒晒冇损物啫。但系依家起码有保住一个都 OK 啦。 系咯， 咁啊，跟住13位向井地美音。可以终于叫做推扬未啦，我可以咁样 系啊， 上翻选拔啦， 选拔啦， 咦，个位置都系十三咯， 十三二， 佢最高都系 十三二， 所以有我琴日睇直播，我啲 friend 话有呢个又做三二， 新任十三二啊， 冇办法个样都似啊，我啲鳗鱼反朋友都系话觉得佢系一个。新任嘅 十三 都系咁嘅样， 啱啊！ 佢话 佢凭佢过去即系佢第一啦，佢嗰个第一名啦，跟住再加啲自己经验啊、credit card嗰啲嘢啊， 又双子名啦 咁样啦，但系希望咧将来就做。将来做到总监督喎， 系啊，佢真系发表总监督。 喂，不过佢同阿鳗鱼真系好老友嘅喎，真系 啊，连个款都似。 系啊， 但如果做总监督，我请你要问一问上面嗰个高桥 猪。咁啊，唔系高桥猪，一路以嚟都系俾人 认为都系应该认定啊，佢应该系未来第三代总监督。 系啦，又姓高桥啦。 啱啊，又姓高桥啦，呢样嘢加分唔少嘅呢样嘢。 系啊。 唔係，而家佢真係感咗感好似阿高橋南咁啊，感咗咁位啊嘛，即 係 咁講啊嘛， 舊年嗰個啊嘛，舊年嗰個 壇嘢啊嘛， 唔係加上佢總監督嘅就任儀式嘅時候都係佢做主持噶嘛， 係啊， 都算係有個， 所以應該過多一兩年啦，等埋華生阿姨走咗就會噶啦，就會上位時候啦，而且佢都仲依家營運都睇得佢嘅。 又坐到上嚟， 而家佢講嘢真係有力㗎嘛， 佢一係字字鏗鏘㗎，佢真係唔係講玩 嘅，係啊，真係佢比阿環生阿姨呢更加有水講嘢更加有力嘅， 唔係應該話佢比環生阿姨更加有曬氣， 係 強勢 啲囉， 唔係佢係需要呢啲咁嘅 member 㗎，我覺得係需要啲人可以做發聲， 係啊，即係可以要撳得住個場面嘅， 啱啊， 係啊， 梗係啦，六個團喎要睇曬， 咁啊，跟住 Soda 其實可以講嘅都唔多㗎啦，啱啱都講咗一部分㗎啦， 好彩啊， 咁啊叫執翻身材啦，叫做，係因為我其實我因為喺我角度嚟講啦 ，SKE 啲配票嘅問題啦。咁我其實會唔會係就佢會唔會犧牲咗佢個票數呢，咁 其實都有啲犧牲， 有啲犧牲嘅，佢跌咗少少。 咁啊， 個位置都三千幾四千喎， 甚至少少嘅啫。 雖然去到呢啲位啊，真係唔係好多。 係 啊， 係啊，甚至少少嘅啫， 少少咋。 咁啦，都 幾千幾票啦，係咯，冇人 話㗎啦。上邊嗰兩個好開心喎， 係啊， 高咪高。 两个Santa嚟嘅，两个新声，两个 KT 嘅双萝莉啦，咁啊田中美久同埋阿智吹奈子，可以讲佢哋两个可以讲嘅又唔多，不过可以好大程，可以讲一件事就 系 好大程度上系 受惠于 子源嘅票嘅，好大程度上系两个系，咁啊 受惠于子源唔选嘅票咯，所以有啲票就留咗佢两个身上， 都真系用嚟黐住佢两个嗰啲 平均配票，咁啊一人投一票咁样款 嘅，系啦。系，如果你睇翻旧年嘅票数嚟讲嘅话，杨升应该系资源范配比阿奈子比较多嘅，咁啊美九比较少嘅，咁你咁就咪九啊？ 唔系美九系有一班固定范嘅， 不过而家 奈子咧就主要靠资源范嘅，因为点大咧？因为始终咧依家即系未来握手会咧，咁嗰班资源范都会去揾阿资源握手噶嘛，咁啲票留咗去边咧？咁冇办法啦，我今年又唔投资源啦，梗系留去边留 亲生女 度噶啦，咁亲生女边个最亲啦？梗系来自啦，大哥话明资源杂骑嚟噶嘛， 杂骑顶点啊嘛，又 啊杂骑顶点啊，大哥梗系掉你身上啦。 唔系，不过咧佢又出嚟嗰下都好好好鬼得意，佢嗌咗佢名之后又出嚟嗰下， 佢好少女风啊，我觉得走得。 我觉得好似只猫，好似只猫仔向我左边走，向住我呢个方向走埋嚟嘅感觉咯。 不过我都讲句啦，即系田中美久佢好似有啲伤嘅，系嘛？ 伤紧嘅， 系啊， 伤 紧嘅， 系因为佢其实只脚好似边度伤啊？ 点知啫？ 唔系，即系总之系嗰个 右边伤 吓。但系即系老实讲，佢嗰个伤就比较麻烦啲。咁我其实都希望佢即系暂时忍耐少少啦，即系唔好咁急，因为即系手尾长咁啊，希望。 冇错啦，呢方面日本啲医生 系啊，放心啦，佢会睇住噶啦。 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呢个我知。 得， 好 ，OK， 再上， 大场未来， 哇，好彩， 哇，呢个真系 犀利咯， 守得云开见月明就呢啲啦， 升咗25,444票， 破出嚟嘅啫。 配票嘅，我估 因为 最后一配落，唔系咯，劲啊嘛，大佬， 应该系我相信系佢某程度上系因为佢，因为其实佢近呢几年都话嘅话，唔系都话 last 一年嘅啦，今年冇讲，所以啲人咪惊咯，所以跟住咪拉埋啲饭咪， 哦，即系狼来了，狼来了， 我觉得拖嗰年就讲得多啫，之前。 因为我哋估估其实会不会可能有啲 signal 啊或者剩嗰啲啊，咁突然之间你因为 EQ 往呢个成绩其实佢冇理由去到咁高噶嘛，咁但系今年嚟到呢个位都算 系， 系 啊，所以有啲配票加上有啲 signal 可能有机会，可能呢一两年都不要。 不 过佢啲年纪唔少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不过佢讲嗰句，我又觉得同期嗰两个会好似俾人一巴冚埋嚟嘅感觉。 冇人发个大哥，佢的确唔系咁，佢经历都唔少啊嘛。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嗰阵时九期发生一单嘢？佢好似同一个犯去影咗张 TV 相， 佢冇咗噶嘛，佢冇队长做嘛， 即刻冇咗队长做，同埋雪咗一段时间噶嘛。 唔系，仲加上有好似系食烟同埋饮酒嘅，未成年食烟饮酒嘅情况。 好串嗰时系啊，未做嗰时就串嘴， 好多嘢噶 咩噶嘛，好麻烦噶嗰时。 唔系就系因为呢单系衰咗，佢之后识谦卑咯，所以后屘佢documentary 都拍过佢同阿大饼道歉啊，先至出去噶。 咁起码即系佢都肯去 改，大饼就可以等几个月咯。 我问大饼好唔顺嘅嘛，大哥明明做紧 captain， 根本俾人拉落嚟啊嘛，大哥都唔顺啦，边个都 系啊，好想。 跟住又冇人信望，冇头 冇 包嘢，只能够冇头冇包好嘢， 我都 信 望， 只能换一个， 两个只能换一个， 两个只能 换 一个， 好明显就系啦， 好明显 换 佢啦， 好明显 有佢就冇阿妹啦， 阿爸就话，喂，你两个一系是第一个，因为嗰两个都拣，我一定拣阿姐噶啦， 咁阿妹都， 我年年 都正常嘅啦， 喂，大佬，我年年都俾咁多钱，喂，我都咪我做老豆算系咁啦，十几名我老弟七名， 咩啊？本身六十几名噶，六十几名。一年系咁上啊， 啱啊！今年最高啊，七神七， 佢老豆啲业务都几有上升噶喎， 啱啊！ 我都想带佢，我都想 啱啊！ 不过阿十梦屋企系识唔少名人嘅，同埋有啲诶摔角手啊，剩嗰啲啦。咁啊， 系好霸气噶， 系啊，好霸气噶。 系啊，佢阿爸识唔知第二定第三代嘅假面老虎噶，系啊，所以系好犀利 嘅，系出嚟噶。中医佢屋企有系有啲买嘅， 系啊。我即系曾经都见过，喺阿十梦啱啱总选嘅时候，曾经有人影过啦。东京某一间嗰啲卖乐器嘅咧，成大个 band 写住请支持 AKB 研究生冇头十梦噶，成个 band 留 喺度噶， 系啊，犀利。 当时嗰阵时系佢仲系研究生嗰时啊嘛，就因为咁样先有，就播就叫个爆冷咯，入到咯， 爆咗一轮咯。咁跟住嗰年佢又圈内啦， 嗯。 咁啊， 好啦，跟住讲 老总， 横州 有烟，冇特别嘢， 可以讲嘅唔多 啊。佢系安定地系要系咁多票，位置系咁多，一定系神七噶啦， 升个堆票咯。 唔系佢有少少讲啦，佢以前咧我哋就爱嚟做娱乐嘅，佢即系当选之后，咁啊，但系今年咧。都有少少娱乐，但系好快就变年 冇嘢睇啊！ 但系呢等我哋讲啦，呢啲我哋睇惯睇熟嗰啲啦。 系啊，等我哋 咁啊，即系佢应该第一次系应该2011年嗰阵时嘅，冇记错嘅话，2011年初圈内嘅系啦，咁啊19位，咁啊跟住就连续几年啦，咁啊喺总选入边都出现咗一个情况嘅，系得唯独佢独有嘅啫，就系降呼吸，系降呼吸到咧系啊，即系我攞住个咩啊，嗰啲啦， 冇住出啦，猫仔 啊， 行到啊，你好笑啊嘛， 系啦，系连续几年都咁嘅情况嘅，咁啊都真系 系后屘做咗总监督呢个场面就少咗好多啦。 应该系大概三年前啦， 三年 接任咁上下， 接任之后就冇， 接任就少咗。 接任前一年已经冇乜嘢， 已经 交接紧 咗 啦， 系啦， 啱啊， 系啦， 嗰时都稳定嘅，咁跟住后屘就停咗 两年， 停咗两年 啦， 谂 住冇嘢睇噶啦， 系啦，谂住上年冇嘢睇，谂住 今年都 冇 嘢 睇噶， 今年都冇嘢睇噶啦，算忘记佢噶啦，谂住， 咁啊，点 今年先有嘢睇， 埋到位，咁啊唔系今年一埋到位嘅时候咧就。唔知系唔开心得滞啦，咁啊踎低咗喺度， 开始嬲啦，跟住大家好嬲，我哋 都睇嘅时候， 但系 最好耐啦，咁 写得个老爷话，咦，我应该要出场咯，又系你啊， 唔系跟住最抵死就系咧，好快就即刻变面。 我係好快啊， 好快啊，真係 將紙巾抹咗兩下，即刻變面啦， 變得幾快啊！ 其實你其實咧呢個位置一定要控制情緒，控制得好嘅。咁你其實佢而家 喂， 咁你既然你埋到位啦，咁你都既然都過到嚟啦，咁你即刻收拾心情噶啦，咁咪先？咁啊，我覺得 佢真係好強， 我希望叫台下撩緊佢啦，咁鐘啦， 快啲啦，再而家翻去領錢啦。 咩內子咩狗影唔到相啊？ 唔係夠食夠，唔係一定夠，一定 夠時間， 夠時間嘅，夠時間 嘅。我上啦上啦上啦， 衰噶啦，佢兩個已經夠。 快快快！ 咁啊，跟住第五位咁啊，江田奈奈 船長。 咁啊，江田奈奈係佢成個感言最爆嘅地方就係咧，阿澤阿澤又點啊？阿泽又如何？阿泽又如何？喂，大佬，冇你哋，我冇我哋今日嘅喎，系咪先？喂，唔使你人哋咁，唔使你人哋谂乜嘅，做你哋自己得噶啦。阿泽又如何？ 跟住台下嘅 爆麦啊，大哥， 两次镜头啦，跟住 大哥爆麦啊。 喂 ，sorry， 唔系开，唔系开头咧，佢话我 taco， 跟住啲人又喂，喂我 taco 做咩？闹做咩闹 我？ 我净 系听我 taco。 跟住 系我 taco 咩 咧？你哋安心去做宅啦，咁样跟住。 系你安心地做宅啦， 安心去做宅啦，咁样梗系冇，梗系冇宅冇佢啊嘛。 啱啊，唔系冇，唔系冇宅就冇偶像， 冇宅冇偶像噶啦，所以睇下。咩啦？即系后边嗰句啊，真系，哇正呢句爆呢句。 唔系我 Taco 可以好广泛嘅，你有好多宅噶嘛呢个世界。所以呢个日本系好多宅， 系 好多界别嘅宅， 系好多界别嘅宅， 机械宅或者系咩？咪总之其实 总之好专注一样嘢嘅都叫宅， 即系英文叫 grid 咯， 系啊， 英文 GRID 咯，吓。 佢对嗰样嘢好专长嘅，就都可以叫宅嘅。 所以好正噶嗰条。 哦，呢个字好可以好广泛嘅，可以喺度。 不过佢就讲明噶啦，其实佢今年都系。攞第一嘅，不過又係可惜 攞第一啊嘛， 係算啦，唔緊 要啦，做咗第四先啦， 志願嘅嘢好啦， 做住嗰條四先啦，一人啫， 唔係五嚟噶， 四妹四叔 啊， 五妹啊。 咁啊， 四妹就係一間嗰個， 咁啊跟住不過都係咩嘅，希望佢出年可以 加油啦，加油啦， 係啦， 繼續繼續啊， 繼續啊，繼續。 第四點嘅遊街咁， 呢個真係好好玩啊！ 其實可以講嘅唔多，因為都已經係意料之內嘅前排咩馬㗎。 其實佢嗰個票數係衝足步衝出嚟嘅，衝完之後咧，後邊咧我哋叫做去即係放快放啦，嗰只叫做 新票好似 新環山遊醫啊！你知唔知道？ 其實都穩定啦，但係 最搞笑係阿環山遊醫。本来做嘅嘢，而家嚟讲，阿环生又要扶起佢。 我 cap 到忍唔住，我要回带再 cap 多次，系 cap 到停唔到手。 因为成 环总佢扶啊，即系抵死啊！嗰个场面 咁，环生要扶嘅。 又加成件事好笑嘅，又加成件事，因为佢嗰个情况就系佢系一轮最讲咗一扎嘢，咁但系唔系，但系佢嘅情况咧就系讲完佢系成程冇跑过气噶， 系啊， 一轮嘴讲咧，即系证明佢 系 好长气咯。 系啦，唔系，但系问题讲完，即系问题佢中间咧，佢讲完之后咧就系个表情系，哦， 哦，有笑有 喂，所以咧佢系慢，佢又系表情帝嚟嘅，应该又系慢完系咁 cap 图嗰啲人， 表情包啊， 表情包啊，呢啲唔少啦，呢啲 嗰次真系笑到开，笑到我碌地啊， 来自啲 fan 嚟， 得， 好啦，咁前面嗰三个诶，恕我退场啦，我讲唔到落去，咁啊，我等人先 吓， 系 走啦， 啊， 高桥少良， 系啊。 其实 我觉得佢系输喺个天时地利人和。 嗯， 喂，大佬梗系啦，你 一系冇人发 古屋啊，大 第一系地方未古屋，第二咧见到天时咧就系其实啱啱咧 S K 十周年嗰班饭一定系死过嘅，系咪啊？ 嗯， 卖肾卖乜都要筹够钱出嚟去推啲人上去噶啦，一定系一出噶啦呢件事。 你配票配到大佬最大党嚟啊！搞到每票 我未最大党，佢都仲系仲争 A K B 争五个 哦， 系佢好似24个。 咁你 A K B 人多啊嘛 ？A K B 人多啊嘛，参选你要计埋，因为佢最重 main 可能计埋天白啊嘛，天白今年都人多入咗嘅。 系啊，咁你而家咁样样，你每边其实都算系大党嚟噶啦。咁而家。 如果单一系计咯 ，SKE 嚟讲， 系啊， 因为天霸有啲块系撇除咗噶嘛，但如果佢官方嚟讲系计翻落去噶嘛， 咁所以其实同埋即系有样嘢咧，嗱，小英攞第三啦，佢自己最高名次啦， 嗯， 咁但系咁而呢个最高名次系咁多年嘅第三名，即系讲第三名咧，佢系最高嗰个， 最高嗰个， 因为之前嘅第三名咧都系十万啊， 上年系重珠十一万， 即系十一万啊嘛， 咁跟住有啲幾九萬幾啊啲咁樣嘅啫嘛。咁而家呢個大佬，而家呢個140,000係拍木遊記最勁抽嗰年都係14-15萬啫嘛。 係啊，我記得佢13-14萬， 嗰第二年14-15萬票到啫嘛。 因為嗰年就阿、子源就19幾萬票。 系啦， 十九几万票，我记得呢样嘢。 阿木同埋友每人都系咁上下票， 系啦， 佢哋两个夹埋先赢到紫源嘅， 佢两个赢紫源嘅，系啊，好大镬嘅嗰个。所以其实咧，即系我觉得阿小英讲真，小英啲饭都系学生饭，即系靓仔 多。 其实就同麻友 case 好似嘅。 都系嘅，嗰时你都要需要一段时间啲饭开始正如我哋之前分析话斋咧，佢其实啲饭咧都要慢慢成长，到佢出嚟做嘢嗰时，佢先有钱去货嘅。 所以其实而家咁样，其实即系小英饭嗰啲咧，即系其实佢而家系最有。 因为检打一直以嚟咧，阿麻友打唔赢子源咧，就因为咧佢阿子源咧嗰班系大叔饭，嗰班大叔饭咧系真系已经有一扎，已经有钱，即系有钱冇人使噶啦。 子源都认噶，佢都话要 即系银发族 储多啲大叔饭咁 啊，即系嗰啲银发族嗰啲啊，嗰啲仲有米噶喎， 嗰啲又唔会变心咁样， 系嗰啲又少变心嘅，因为你僆仔咧就会花心， 系啦， 大叔咧就专一， 系啦， 所以咧就如果你要留咧就留住啲大叔饭，咁佢就会睇住你噶啦，咁样噶啦，嗰啲大致上意思啊，因为嗰阵时有个 idol 问佢啲问题噶嘛，跟住佢复翻嚟就咁样啊嘛。 咁所以其實即係你哋翻住你小英嗰啲，其實已經即係其實已經算唔錯噶啦，你咁樣嘅財力， 唔係已經咁上下財力，再加上你今次真係輸喺天時地利呢樣嘢， 佢增長都好多啦，都58%，成41% 啊， 係啊， 唔係但係你冇啊，從中咁犀利，從中今年增咗成九差唔多9萬票，8萬票， 8萬零8萬， 咪從珠都未係最犀利，阿衰田嗰 個9萬零8萬， 真係衰田真 係，衰田啲 fans 佢有10個腎咁樣。样咧，你真系唔知佢卖咩可以卖到咁多票出嚟？ 卖肾、卖心、卖乜嘢？卖肝、心肝 唔到啊！ 系呢样真系估唔到，由开始第七啊，第六开始一直都嗌唔到佢咧。心谂哇，越嚟越高喎，会唔会真系去到一咧？ 我原本谂住佢即系顶笼去到四嘅啫， 唔系我哋开头仲谂住咧，即系话咧死啦，告急牌啦，阿松珠咁可能可以牺牲咧，就系阿衰田，点不知唔系。系啲饭系配咗票落去衰田嗰度， 系啊，反而衰田就变失咗落衰田度，所以咧就变咗今年第二位咧，就衰田阿亮你咧，即系谷可能真系推啲票系谷咗上去俾佢嘅， 系啊，所以 其实好大部分都系嘅，我觉得。 所以其实你衰田阿亮你咁样样上法，我真系估你唔到， 咪系咯，估你唔到好玩嘅就系。 喂，成件事咧，嗰时画面咧就咁样嘅，因为松珠咧就好高傲咧，就自己咧一定攞第一，但衰田个样咧 系 好紧张， 系啊。 千祈唔好得啦！当佢唔系，当佢话第二嗰时系佢咧，即刻成个样系放松好多嘅。 啊， 唔系都未系第二，系佢已经放松，系讲完第三佢已经放松咗啦。 唔系讲完第三，跟住再紧张翻啊嘛，佢仲惊紧，因为佢唔想攞第一嘅。由始至终，佢个表情话俾我，佢唔想攞第一嘅。 但佢都谷咗好多票，佢个近91,000咁滞啦。 佢攞第一啫，佢攞第一冇喎。 佢攞第一真系好，佢攞第一好惊啊！ 佢好惊， 梗系惊啦， 冇人估到啊！ 系啊， 自己估唔到。 今届系佢系好多变数，冇人估到噶嘛。 真系估唔到呢样嘢。 你买三重彩好分礼，真系好分礼，起码起。起码呢度过5,000蚊 Q 喺度，真系黐线！ 真系咯，成90,000多票我俾咗， 系咯， 黐线喎， 99% 啊！ 同埋 我谂佢未攞过十几票咁多， 佢未试过， 几年加埋都冇咁多， 咪系 咯，几年加埋冇咁多， 系咯。 嗱佢咁样样嘅，嗱佢知嗱佢三佢第一次第三届选36、30。16、18、7、62，佢762啊，今次啦，上次第六，再上年第七，佢就系觉得咁估下，佢都系6677嘅啫。 哇，佢估唔到啲， 估到咁多票次， 唔系咯， 点估到啫？ 顺位咁样褪上去啫嘛。 系通常一估嚟讲，第五位。 系啊，所以佢好得嗰时啫，即系又惊又喜咯。我觉得佢有啲心情就 啊，嗰时根本，所以根本哇，大佬吓 kill 死。所以咧，唔系，所以咧，调讲翻转头，即系。你真系估唔到，虽然有你咁癫， 唔系咯， 唔系阿唔系阿 公阿阿小英输俾阿松井咧， 就正常嘅， 阿松 就好正路嘅呢个嘢。 阿小英咧就会喊到鸠子包屋嘅，又话其实今日佢冇乜嘢啦，佢咪第日输俾衰田也向你嘛， 佢仲要输三，佢仲要输埋啊嘛，系仲要输埋俾阿衰田也向你啊嘛， 呢下够，呢下先够够咩 先够脚，先够单啊，大哥。 即系当年麻友输到落去第三，咁佢上面第二嗰个系柏木啊嘛，佢冇咁伤啊嘛， 都冇咁伤，大家都系姊妹。 自己 friend 嚟噶嘛， 系咯， 而且嗰阵时系单咗声噶啦嘛，成件事佢知噶。 三个都话要抢第一，咁啊都预咗有机会噶啦。 有一个肯定攞第三噶啦。喂，咁喂，跟住落嚟停一停，开多一步先，开多一节啦。 好啊。 系咁终于到我啦， 系你开心， 系真系，诶咁啊，今其实今节咧多出嚟咧 就谂住讲松珠嘅， 就讲松珠就顺便哭下哭下丧咁样啦， 都唔系哭丧嘅，我觉得有啲嘢佢赢啊，实至名归嘅，喺我眼中 系预咗噶啦， 系预咗噶，冇办法嘅，有啲嘢 系啦，赢几多就正常嘅， 系啊， 都咁其实讲真， 喺理性分析上面嘅 系啦，不过讲真，你赢咪赢咯，即系唔使即系好多嘢都唔使下都。或者下唔使玩得咁出嘅，得知你明知你名古屋，知你十周年，知你 SK 二十周年啊嘛， 啱啊， 咁唔早做俾你啦， 啱啊， 做咗一少添啊，19万票，我觉得呢个票得咗一少喎、喂你嗱讲真，你啲人就话喂。你小英嗰啲啊，你做少啲鍵盤戰士，你又走去投咩啊？十幾萬票，投多幾萬票，你咪贏咯。喂，大佬，我頭先我都講過一樣嘢，喂，阿小英嗰啲學生飯嚟噶，攞副家當出嚟投噶啦，大佬。咁你 喺佢能力範圍咯，我覺得係。 但你範圍內已經投咗啲票，算係咁啦，即係麻友飯嚟噶嘛，你唔可以叫麻友飯做紫源飯嘅嘢噶嘛。如果唔係就麻友攞第一，如果麻友長期第一就唔係阿紫源長期第一啦，啱唔啱先？咁但係個問題係你贏咪講真，你贏嘅咪贏咯，即係你唔使由個偶像本身，跟住連啲飯都一齊都全個麻油烏哩噶嘛，你唔乸使咁夜風發啊嘛，啱唔啱啊？先你叫曬成台 SKE 上嚟，有冇獎嘅都好，全部合埋 出曬嚟， 合埋出曬嚟，即係叫咩咧？即係叫做從 正，我覺得係有啲號令天下嘅感覺。 我覺得係成兩個字講曬可以係過分，做咩啫？喂，我嗱呢啲場面咧，我見過嘅，我見過幾時咧 ？Apple Watch 出嘅時候，阿 Tim Cook 講完嘢，跟住就叫嗰、那個做真係寫 Apple Watch 嗰班engineer 嗰啲係企身，佢都會叫班 engineer 上台啊，即係揮下手。揮下手，咁呢個咧就係話，哦，你係哦，呢個係我哋團隊嘅努力先至係咁樣。但係松井我睇，但係松珠我睇唔到呢一個係呢個咧。我今日攞第一咧係一個SKE 嘅團隊嘅努力，我睇唔到咯。嗱、啊，即係我就係睇到係，哦，我、哦、今日天下仲唔係我，其實成班報警板上嚟，報警板一號衰田雅香，你報警板二號古田奈和。冚唪唥上嚟，咁樣即係點樣？我完全係睇到呢一樣嘢。你幾年前？ 唔係，我覺得咧檢大咧，因為佢咧第一咧，佢想即係多謝評估一番，咁佢今次嘅努力第一啦。咁第二咧，佢又想揸住支雞毛當利箭嘅。如果我覺得喺我眼中， 因為 佢諗住咧要做俾你班友睇，話呢個今次我主場啦，我贏咗啦，你哋班。冚家铲咧就好扑街啦，好扑街冚家铲啦， 又扑街又死。 依家我睇场吓、啊，总之你哋冚家咧就我企埋喺边啊，我做乜嘢你做乜嘢吓？ 十二点之后我大晒嗰啲咁样啦， 咩啊？呢个我睇晒，系啊，呢个谷我睇晒，边个唔妥我咧？冚家铲， 死老豆，死老母， 系啊。 咁啊 ，AKB 系乜嘢 ？AKB 就系我同猪嘅， 就系我嘅啊！ 我哋追赶到 AKB 啦， 系啦，我哋追英超英赶美啦，我哋而家你几年时间已经你 AKB 算得系乜嘢啊？咁样我哋 AKB 先至系咩噶嘛？ 嗱，依家 AKB 我睇嘅嗱，边个唔妥我咧？你冚家铲啦， 冚家拎啦， 我做乜嘢你都照做？ 最好笑系乜嘢咧？佢而家直头咧。佢唔係佢係咁樣樣嘅，佢啲飯都係咁樣先抵死啊嘛！頭先就講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今朝啦，今朝收到風啦，阿小英，喂大佬，阿小英過呼吸啊嘛， 唔係琴晚過呼吸，即係選完啦，跟住佢過呼吸。就所以因為過呼吸唔舒服，所以咧就甩帶去唔到合照。 咁呢樣嘢又 因為佢可能咧，其實講翻少少啊，因為以前咧就算檢測咧，即係我記得之前好似雖然喺香港咧贏唔到之後又係過呼吸嘅。咁過完呼吸咧，佢點樣咧都死頂我去合照嘅。咁啲飯有咁覺得咧就咁點解今次阿小英去唔到？即係就算過呼吸，即係就算頂檢頂唔檢辛苦，你都應該頂埋要合照嘅。咁有啲人咁睇嘅，即係我覺得理性咁睇成件事咧，就覺得佢唔得睇。 但有時啲嘢就好難控制嘅。如果我喺我眼中就 過夫得吸到跪低，咁你係咪由佢跪低喺度影啊，大佬？ 轉翻 係 啦。咁佢過呼吸嗰時，佢個樣咁啊， 咪係咯， 細細地口，細細地面，跟住你啲報紙都話佢西口西面嘅啫，我完無頭過啦，啱先。 喂，你之前啊？压力太大啊！成日演出嗰阵时候晕低，咁点啊？ 喂，咁你咁紧张啊？你乜嘢啊？你朝头早日，你朝头早嗰个演唱会啊，嗰 part 啊，企话又晕喺度，又过呼吸，要抬住出啊，咁啊， 系咯， 咁即系点计先条数？你 唔好咁计，大佬， 话人哋先得噶，你咪又系咁。 系啊，大家都一样，唔系即系啲烦啫。我觉得佢管人就冇咁意思嘅。 唔系佢，我 啲烦啫， 因为我啲烦咯， 系咯。 即係有時啲嘢 大家都唔想嘅，咁如果你咁啱咁巧，佢真係唔舒服嘅，甩底嘅，咁有時你如果即係你就算做，即係就算你檢衰呀，即係檢罵人呀，你心裏你口喺口度都唔可以咁樣講話，因為咩唔做得唔得體呀，或者 你做都話人，點樣做都會俾人話㗎啦， 啱呀，即係你檢討厭佢，你都留返口得，有啲嘢我覺得係有啲即係叫做就算咁點得轉進尺，你都要收下口嗰啲嘢，就你贏咗就贏咗算啦，有啲嘢 贏咗咪算咯。喂，大佬，喂，你贏得少添啦，19万票，講真，你咁乜嘢啊？30万票做出嚟啦，話廿最嗱紙元最高嗰陣時，當年就24万票， 係啦， 你咪做到24万票出嚟啊？做唔到嘛，因為我一樓做嗰種選舉都係嗰個字㗎啦，即係燒銀紙。 系啊， 綠豆沙遊戲嚟嘅，根本而家呢幾年咧就已經冇人同你玩嘅。咁你而家攞咗，喂大佬，你攞19万票，係我覺得唔光彩，贏得唔光彩。 我又覺得可以啦，我又未至於覺得佢贏得唔光彩嘅，即係只係覺得今次佢有啲行為咧，尤其佢自己個人啦，佢啲飯啦。支持佢咧，我覺得都係唔係咁做得好嘅。 唔係咁做得好，呢啲係 依樣我比較客觀啲咁講嘅，因為就算贏完之後，哦咁我咪高興下咯，自己無需要辣慶其他啲飯啦。其實你某程度上，從於個今次嘅行為，其實我喺我眼中就叫做有啲而那個過分嘅， 係過分咯， 即係過火位嘅，我覺得有啲。 你個戰線，你啲飯嘅戰線係延續到今日啊嘛，即係小豬唔係阿小英咁樣話暈咗，跟住咧有啲人就話小英抗疫壓力低喎。咁樣叫抗疫壓力低咩？如果阿工協少良抗疫壓力低，冚家拎佢走到今日死咗啦！ 喂，你抗疫壓力好高咩？真係 喂，仲有 咁係啊？松珠嗰抗壓力好高咩？ 好高咩？ 你喺演唱會嗰時暈低咗，咁有人扶走壓到太 受，壓到你就壓到你就唔使提，壓到你就唔使咁激動嘅。 係啦， 我應該 即係某即係如果你講抗疫壓力低，咁啊松珠喺演唱會期間暈咗啊，成咁我啲飯係咪可以咁樣話佢咧？其實呢樣嘢係壓質。即係有啲傷害餘地嘅，我覺得有啲嘢。 咁你 即係你，如果你咁樣煩，如果你啲煩都係咁樣講，其實你會令其他啲煩都好唔滿意嘅。 其實咁樣咧，係我覺得咧， 你 成 端端點解喺個喺依度即係咁重要嘅選舉，你仲無端端做乜事周圍招黑先？ 佢應該咁樣講， 佢招黑， 佢招 黑咧，我都唔敢講嘅。但係啲煩嘅行為係令偶像招黑就真 係。係啦。佢講真，呢個從政主席來咧，呢幾年啊，喺輸即係冇咁，即係佢諗住贏第一，唔係今年嘅事啦，好多年 啦， 㗎啦。跟住喺個 show 嗰度係咁酷亞斯，喂大佬啊，你唔好係咁酷亞斯，即係點樣啊？賣 悲情， 賣悲情，跟住就話你哋投票不力啊，辦事不力啊，而家辦事不力啊，而家。喂，你真係屌飯啫喎！嗱，有啲講句，你屌飯屌咗3年喎，喂，你唔搏，咁你仲你今年唔搏名，又俾你屌多年啊！ 咁某程度上，佢古一斯可能好多嘢嘅，可能自己覺得自己唔爭氣，有啲嘢就可能就覺得做唔到個成績，咁結果就冇辦法啦。 咁老實講，你而家攞咗第一啦，咁你而家嚟講咧，成個 SKE 咧，老實講，一路以嚟咧資源咧都係好少嘅，咁你而家嚟講 SKE 今年真係好爭氣嘅啦， 唔係，首先 SKE 係即係開始上翻力嘅。依家你其實睇得出咧，啲翻即係開始有電視翻，即係自己有電視翻組啦。 之前衰到節目任務， 係之前衰到乜都節目。依家其實 SHKT 都情況就係咁樣情況咯。之前依家 HKT 真係冇電視節目㗎。 系啦，那个哈兰神佢又冇咗，飞叔嗰个冇， 系啊，连飞叔嗰个节目都冇玩咯。 HKT 我自己咁睇啦，你今届其实我自己觉得就系话佢仍然都系好强，即系佢个实力都好强劲嘅。你起码而家有啲新人已经开始入咗去噶咯、嗯，你喺圈内、嗯，你始终都系保持紧 keep 住嗰班有新血咯。我觉得 有一样嘢你要知道、啊、，HKT 佢哋个营运。同埋大家姐阿子源佢哋都叫做咧，系睇住呢个场嘅。你系可能得一得，但系你好难讲佢可能会升翻上去嘅。仲有一样嘢，你唔好睇小阿蛇堡嗰队 STU 喎，大佬吓、啊。如果你话 NGT 新式嗰度新式市泵水咧，你唔好睇小啊！真系港岛市同埋嗰几个市一齐泵水咧 ，STU 唔系讲少嘅。同埋你始终 STU 个营运咧。嗯都是很强的， 我知道。 其实你现在就慢，现在如果讲回这些呢，就慢慢看啦。咁讲翻讲翻啲讲翻松鼠啦，即系有时有啲，即系有时有啲嘢咧，即系有一个老人家觉得啱嘅、嗯，就叫做咩？话到口中留几句，你从事处扬三分。嗯、即系有啲嘢咧，明知即系明知系嗰样嘢，明知你系赢咧，有时都即刻口得嘅。 系咯， 即系你多你子源利赖嗰啲都，子源利赖已经翻咗三年啦，又叫咁串。 啱啊， 啱先。 喂，佢 啲饭都唔会咁串，都唔会咁串串啊串啊啊！杜边啊杜边麻油啊嗰啲饭噶。 喂，你唔会辣着杜边麻油啲饭噶嘛？ 唔系，我有一样嘢我要讲讲啊。子源，我点解会比较尊重咧？喂，你谂下。2016年啊，喺新式嗰度啊，啱啱两个最得嗰两个啊，一个就系而家我喺度成日肥嗰个中者，一个就系大柠檬。喂，嗰阵时喊苦喊不，阿子源就上前就系去安慰佢。喂，大家姐风度呢啲先叫大家姐风度啊嘛。 你同埋你嗰阵时话 SKE 话，得你啲后辈上嚟，不如我要睇下先。 嗯，哇。唔係，首先我覺得咧，松珠個人咧就太好勝，尤其是都話我哋上次有個節目都同分析過啦。其實松珠咧太過獨佔咧，即係就對成個 group 都唔好嘅。尤其是 SKE 嘅發展， 呢、這個就講咗好多年啦。 係啊 ，SKE 其實講咗好多年㗎啦。因為其實成也小豬啊，敗也小豬。如果小豬一離開，咁成個 SKE 就冧㗎咯喎。 因为冇一个，唔系因为冇一个压场嘅人，如果 SKE 嚟讲就得松珠，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我哋都叫做睇住 SKE 成长，即系 SKE 嘅成立同埋 SKE 嘅长大啦， 系啦， 睇住个大，睇住个大啦， 睇住个大啦，睇住佢咩啦， 冇坏， 我冇话佢坏，即系睇住佢咧就变咗毒霸，变 系啊咁样样，咁而家。咁但系即系松珠系讲真系面对好大压力，咁但系你赢嘅你咪赢咯，恭喜你赢咪恭喜你咯，系咪先？咁我都恭喜你噶，啱啱先？咁你系真系有做过努力嘅，呢、這个睇到嘅。咁、嗯、但系喂大佬，你都叫你啲饭收下把口啊，或者佢自己都收下把口啦、嗯。啊，我唔知啊。咁所以其实睇下点样啦。睇佢點樣啦，咁而家嗱過咗今日啦，咁、其實大家都即係應該冷靜落嚟噶啦，咁其實我都冷靜嘅，我冷靜過華山油衣嘅，放心。 你冷靜過啊，大檸檬啊，應該更加 冷靜啦。咁我事實上，咁 阿檸檬阿大檸檬冇嘢嘅，佢好快 好，佢冇嘢啦， 手就會好堅，好、啊、今晚睇片啦，應該有片睇我。 嗱、啊，咁其實講真，李生，我今年咧，我淨係投咗一票俾沙河，就係二本柱嘅啫，所以其實。從邊個第一邊個第二咧，就唔係好關我事嘅。 係啊，我都係嘅。 不過我 都係用我都係用二千官投係啊，用二千官。不過我諗住坐坐強扶弱，所以投咗小英。 啊，咁其實今次呢個總選舉完啦，咁大家即係去冷靜去冷靜啦，咁睇下個結果點樣啦。唔接受都要接受噶啦。 O K 啊， 咁 係啊，我覺得有啲嘢都要接受噶啦。咁而家就只係希望 都 唔係其實 都影埋啦， 都係最緊要出睇啲歌係點樣啫嘛。 等個第一名嗰本特報啫嘛， 嗰件七彩水著咁啊， 係七彩水著咯，得嗰件嘢啫嘛。 今年我可能唔會買啊，嗰本就係我買咗咁多年，我唔想再。 添加啲無謂嘅寫真落去。 但係真係，唉，早知今年，唉，今日 因為我屋企嗰個箱已經爆啦。 其實講翻少少轉頭啊，其實球日嘅總選舉咧，屌喇聲真係一個啟示嚟嘅，英島火山爆發啦， 哇，扯到咁遠啊，大哥， 咁所以呢個啟示， 算啦，英島幾時都爆㗎啦，火山， 咁咪爆定琴日先得㗎， 我哋長遠啲，我哋睇一睇之後會唔會引發到呢個關於下一單嘅銷量問題啊？ 銷量問題， 哦，係啊，呢樣嘢真係的確，係 我真係驚啊， 我都驚緊， 选就选完啦，啲人啲器官都卖得8899啦， 本身已经冇钱， 本身就已经冇钱， 唔好爆啊，大佬！阿拍回游记跟住就要去嗰度拍嘢噶啦，你唔好爆啊！真系， 大到收声收声收声。 咁其实嗱，唔系年收财啫，年53单即系总选单，即系总之后嗰单咧， 53单 系进下单单，其实最少人嘅总选单。 总选，因为个个都好似正阿小野话斋咁样买到7788啦啲器官，咁嗱个钱咧，咁使一啲浓啲去玩嘅，去保住个销量嘅，睇下今年有咩。新嘅龍雕啦， 玩啲咩啦？ 不年，因為年年咧都有都有啲龍雕，例如嗰陣時，依家開始合照會都唔係合照會，握手會咧都有一抽嗰啲合照啊，或者內場認證卡嘅支持取嘅嗰啲。 唉，算啦，輕俾我同你都分唔到合照會同握手會 嘅 啦， 係咯，而家 唔係合照貴啲噶嘛，大哥 平貴會咯，我哋一齊平會同貴會咯，係分唔到嘅，你點分？ 唔係喎，但係你握手會。要抽啊嘛，大哥， 系啊，慢慢 即系个红沟咧就会慢慢开始模糊啦，就成件事咧可能系以后唯一噶啦，以后 系啊，睇下平会定贵会啦，以后叫做，唉，睇下马沙丹点样思路啦，我真系等呢个思路担心啊，咁样从珠 我都唔会嘅，我估营运实会谂下保住一个佢个百万销量嘅，点都做啲嘢噶， 可能就系乜嘢，但系唔俾从珠做 center 啦，拉落去夹硬，唉，我唔知啊呢样嘢，大家拭目以待啦， 好啦， 今日 应该暂时都会休息一段时间， 系啦，暂时都 暂定咯，但系可能。会有啲特技做嘅， 有咩特技做啦？因为年，因为大佬阿哥，我哋连续开咗4个礼拜，好攰噶嘛， 咪休息下。 不嬲都系咁样习俗噶啦。开完个总选咧，就礼拜休息翻一头半个月嘅。 可能啦，可能休息一段时间啦。又未至于我又冇未强婚啊？系咪真系2个月嘅？ 啊，系啦， 但系都会有啲特技，可能去做咯，暂时未公布得嘅，到时留意啦。 系啦系啦，咁啊，多谢晒各位收听 AKB 嘉年华啦。 但系嗰个人应该要出声喎。 系啦，点解冇出声嘅？ 系咯， 我翻嚟啦，翻嚟啊， 翻嚟啊。 咁啊，嗱，咁计翻啦，咁因为。其实而家都是世界杯时间啦，咁我相信都大概都集中时间。 或者系世界杯之后都，咁我哋再商议下啦。 系啦系啦，咁 应该到时再喺我哋嘅讨论区讲。 系啦 系啦系啦， 咁啊，今日就好多谢阿小野啦，同埋阿岛上嚟帮手啦，真系好多谢你噶。 多谢。 系啦，咁我都 得啦， 冇嘢好讲。 冇嘢好讲。好啦，咁再留意我哋节目公布啦。 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大人は分け知り顔して to Canada.